百条鲸鱼搁浅，三日内发现搁浅的鲸鱼共有大约470条，是澳洲近代史上最严重纪录。官员表示，当中至少380条已经证实死亡。嗰批搁浅嘅领航鲸喺西岸麦夸里港两处唔同嘅地点被发现。專家連日展開救援行動，包括出動裝有特殊吊索的船隻，試圖引導鯨魚重回海上，但是至少25條鯨魚獲救之後再度擱淺。由於擱淺的位置偏遠，加上天氣寒冷，增加救援難度，估計最終會有更多的領航鯨失救。海洋專家表示，暫時未知道鯨魚集體遊近岸邊的原因，但說領航鯨是有強烈的社交聯繫，有可能是零星的領航鯨意外遊近岸邊，令到其餘的領航鯨跟隨。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和与其相关的骤雨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附近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晚间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是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2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9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0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4元，升2.5；阿里巴巴267元，升2.2；美团点评250元，升7.4；汇丰控股28.75元，升5仙；盈富基金24.52，升2仙；小米集团20.85，升4毫；农夫山泉39.3，升2.6；新上市的乐享互动系报2.7；中国平安81.5，跌5毫。中芯国际20.15系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系7.75，日元105.04，瑞士法郎0.92，加元1.33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84.24美元，卖出1,88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喺青衣乡兆会路去青衣南桥方向，较早时近住青衣消防局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拖走咗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啦就去到接近绿油雅苑，反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咧都几长啊，排到过咗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系慢车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挤塞，龙尾过咗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系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系车多缓慢，龙尾喺葵涌公园。

咁百佳咧就话咧就会有4000万元嘅现金券啦，咁亦都系咧会有一啲抽奖咁样嘅，咁亦都系涉及佢大概得到资助金额嘅一半左右。咁但系咧就冇再透露咧有冇其他嘅回馈方案内容啦。咁大家对于今次里边咧就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里边咧就两间超市得到嘅金额啦，同埋佢哋提出嘅一啲回馈方案，到底你嘅意见会点睇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两间超市得到呢个补贴之余咧，有啲行业咧亦都会觉得咧就补贴不足，咁就呢个旅游业界嘅。咁我哋一阵间稍后咧都会同旅游业界嗰方面咧听一听下佢哋嘅情况系点样。咁关于个百佳惠康两间超市得到嘅补贴嘅情况咧，或者回馈计划咧，你有咩意见或者想同自由风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而家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你翻嚟再继续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23日朝早11点，海关破获手中经网上直播平台售卖冒牌饰物嘅案件，检获货物市值约100000，拘捕一男一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指挥官黄志贤： 卖家为了逃避海关人员的侦查，会刻意拣选一些深宵时段进行销售。这个直播在以前亦都是不涉及一些售卖怀疑无牌物品的活动，可能是因为最近疫情的问题就少了人上街，多了人留在家，那买家就可能利用这个直播就转做了生意模式。 11点半，乡议局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交施政报告建议，建议以发债方式发展明日大屿项目。主席刘业强： 我的建议就是可以用发债形式，投资者又可以收利息，政府可以用这些资金去发展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而且是配合大湾区等等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了大屿山的发展，又可以将新界西那个路线连接市区完善的交通网络，我觉得对香港中长线是非常之好。 中午12点半，政府宣布大部分社交距离限制及表列处所规定维持至到10月1日，部分公众娱乐场所10月1日起可以有限度恢复有观众的现场表演。下午2点，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就系关于咧两间超市百佳惠康咧就获批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申请啦。咁因为百佳咧就得到咧1.62亿元嘅，咁按照佢哋嘅公布咧就系由10月初起咧就将会由指定嘅20个社福机构咧就向低收入家庭、长者及伤残人士咧派发每人200元嘅现金食物券。咁预计咧系会有超过200000人受惠，咁涉及嘅金额咧回馈咧嘅款项咧就系4000万元嘅。咁惠康亦都话，就会在未来10个月就向慈善团体派发100万张现金券和100万张的餐券，涉及8000万元。大家对于超市这些计划或者今次的保就业计划里面得到的补贴和就做出的一些回馈的计划，欢迎你打电话来和自由风谈谈。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请到其中一家的超市集团，就屈臣氏集团的首席营运总监魏文玲和我们谈谈。魏文玲你好。 是陈景 臣 你好。 是啊，你好啊。我哋睇到咧，就你哋个计划咧就宣布咗啦，10月初咧就会向啲社福机构系派发呢、這个即系200蚊嘅现金券嘅。咁啊，除咗呢之外，有冇其他嘅计划添？或者今次里边嘅回归方案里边？ 其實今次個回饋方案呢都係即係同政府商議過啦，咁其實佢俾我哋嗰個指引都非常之清晰嘅。咁第一就希望我哋將嘅資助就拎返一半出嚟去回饋社會啦。咁而當中呢就佢俾咗我哋呢個541，咁啊，即係一半，即係50%，即係50%咧，咁就係俾弱勢社群嘅。咁另外咧就係有40%咧，咁就係回饋顧客啦。咁而有10%咧就係俾到員工咁樣嘅。咁我哋個分配都係咁樣。咁睇弱勢社群嗰方面咧，咁我哋就早前都剛剛係宣布咗，咁總額咧有就4000萬。 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即係盡快咧俾到一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就透過同一啲社福機構嘅合作嘅，因為咧始終我哋都唔係做開即係社會福利，咁變咗要去揾到邊一啲為之有需要嘅人士或者弱勢社群咧，都係要靠我哋嘅合作夥伴幫手。咁而我哋就即係透過同佢哋商議之後咧，咁就決定係將嗰4000萬咧就分別係俾低收入家庭啦，咁即係佢可能係攞綜援啊，或者一啲書簿津貼嘅一啲嘅家庭啦，咁長者啦，咁或者譬如攞緊生果金啦，咁呢個一個標準嚟嘅，咁同埋咧就係傷殘人士，咁傷殘人士亦都係一啲係攞緊傷殘津貼嘅一啲有需要人士，咁呢一啲咧都係我哋4000萬係將會係幫得到嘅有需要人士。 咁即係呢4000萬嘅錢嗰度咧，就係嗰啲食物券咧，就會交由啲社福機構就再派翻俾啲團體嘅。 是啊，冇錯，我哋其實就最主要嘅目標係咁嘅。咁一咧，我哋就希望盡快真係俾到佢哋嚇，因為而家其實個疫情個情況之下咧，真係失業率都好高。咁當然咧，即係係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嘅人士咧，個影響真係會好大。咁我哋就唔想話即係可能宣布咗都唔知幾時派俾佢咁樣。咁所以我哋已經喺8月底開始已經籌備咁咧，我哋嗰啲食物券現金券都要印刷啦。咁呢個係一啦，即係盡快俾到佢哋咁。我哋啲社福嘅夥伴咧，咁佢哋已經幫我哋係計算嗰個人數啦，咁同埋我哋亦都係知道佢咩區份啦，咁我哋當我哋去幫我哋派發嘅時候咧，亦都會將佢哋即係嘅名字咧俾我哋做一個記錄，咁變咗我哋亦都有一個即係知道係去咗真係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嗰度咁樣咯。 文玲，我睇翻嗰個計劃裏邊咧，政府就要求你哋即係起碼要一半啦，咁你攞到1.62億。就一半大概是8000萬左右啦，咁你而家4000萬就係呢啲食物券啦，咁另外仲有一部分咧就應該攞嚟做抽獎嘅，係咪？即係按照呢個公佈裏邊， 係啊係啊， 咁點解你唔將嗰啲抽獎即係作為係派發俾啲基層家庭或有需要嘅，即係抽獎個狀攞嚟做咩咧？ 其實咁樣嘅啊，多謝你咁問我，警察，因為我哋最初個建議咧，其實都希望可以我哋即係90%都係俾到弱勢社群嘅。咁因為我哋因為真係有好多有需要嘅人士，咁當然而家我哋話4000萬真係俾到20萬好少嘅人次啦。咁但我只係盡力做。咁我哋最初嘅建議真係希望可以俾到90%嘅，咁即係有7000多萬咁樣。咁但係因為政府嘅指引咧，喺今次要我哋將個資助攞翻出嚟嘅指引咧。佢係同我哋講，就係要一定係要有弱勢社群、有顧客，同埋咧係有員工嚇。咁我頭先都講咗個5-4-1嗰、那個佢俾我哋個指引啦嚇。咁所以變咗我哋一定係亦都有即係回饋到俾顧客嚇。咁呢個就係嗰個原因嚟嘅。咁至於就話回饋俾顧客，咁喺我哋日常運作，好多人都會去百佳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咁我哋都會覺得，咦，咁又係盡快回饋啦。咁最直接嘅方法就係你入嚟買嘢，咁我哋即刻喺你嗰張嗰個單度扣咗佢啦。咁呢個就係最直接嘅。咁我哋亦都喺提嘅建議嘅時候咧，亦都係計算埋添，即係如果係用咁嘅形式，譬如當係8折，即係你買嘢，我就即刻喺嗰張單度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喺一個星期已經將呢啲可以回饋到俾我哋嘅顧客噶，即係好短時間，就唔會話又係講咗即係好耐都唔做咁樣。咁但係咧呢個建議就唔即係政府就唔接受。我諗都係即係佢就覺得啊唔應該係有即係亦需要人哋購物你先至俾嗰個俾呢個購物券或者現金券嘅。咁我哋亦都建議過，咁佢如果唔即刻購又唔可以即係牽涉到有任何優惠啊咁樣。即係咁不如因為任何人買嘢我就再俾一張現金券啦。咁佢話啊呢、這個都唔得，因為都係要購咗物先你先俾。咁咧，我哋都有即系都有少少头痛嘅，因为我哋日常嘅生意就系、是、即系日常嘅业务就系咁样啊嘛，即系有顾客入嚟，即系我都要知道我派俾边个，咁起码就佢嚟购物，咁都系我顾客，咁我派啦。咁 所以你变咗而家系唔需要嘅，即系总之就 系 任何人帮衬帮衬又得，唔帮衬又得。 系啊，咁我嗱，我哋亦都陈景祥，我哋亦都谂过咁啊，咁嗱唔使购物，咁我就照派购物券啦，咁排队啦，咁但系你又冇可能有1000多人或者10萬人，咁喺街度排队，而家又疫情仲系即系比较严峻，咁所以唯一一个最安全最简单嘅方法就系要安排抽奖。我都想讲多句，真系其实安排抽奖 是很多功夫背后要做，我的同事我都要多谢他们，但是为了是希望将这个3200万可以俾到市民大众，亦都系冇需要购物，冇任何条件嘅话咧，咁呢个系唯一一个方法啦。 咁艾文玲啊，呢啲而家你用咗大概一半到啦，即系话头先讲嘅抽奖同埋派呢个食物券，咁其实你手头应该仲有大概一半嘅钱，都有8000万啦。咁会唔会可以喺嗰部分里边去增加对一啲弱势嘅支持咧，或者再派多啲食物券咧？ 其实呢我哋而家宣布咗4000万俾弱势社群，又或者3200万俾市民大众呢，呢一啲呢就係唔計我哋而家日常做緊嘅一啲慈善方面嘅一啲捐赠嘅。因为我哋唔想话即係少少好似蒙蔽咗大官，即係蒙蔽咗市民咁样话，即係我哋做开嗰啲加埋落去啦咁样。我哋冇嘅。咁因为其实由都唔讲以前啦，由年初今年啦，因为又有疫情，咁我哋其实一路譬如都有捐食物啊，捐一啲口罩啊俾有需要人士。咁我哋呢啲係长期都有做緊，咁我哋唔会话特登加埋落去。咁你话俾市民嘅优惠，咁当然每一日去都有唔同嘅产品嘅优惠，咁嗰啲我哋又唔会加埋落去嘅，咁所以就即系比较清晰同埋透明度高啲咯。 嗱，文玲嗱，我哋睇翻譬如超市嗰种即系攞向政府申请嗰个保就业计划咧，咁都好多人提出嗰个意见，就话今次疫情里边咧，好多人喺屋企煮餸啊，买嘢翻屋企咁咧，就其实超市嘅生意系好好嘅，即系我谂好多人去帮衬过都知道都要排队啊，就排队俾钱啊，咁啊，所以咧变咗有个疑问啦。嗱，第一就话咧，即系第二期里边咧，即系如果系好生意嘅，咁你当然都唔会炒人。应该你都人手可能不够添，咁啊点解仲需要去申请呢一笔嘅即系保就业嘅津贴咧？咁或者话如果就算系申请咗，系咪可以做更加多嘅回馈？唔单止一半，甚至再将个比率去提高，系令到个市民大众得益翻呢笔咁样嘅公帑咧？ 咁或者讲返今次疫情即係对超市个影响先啦，因为我諗应该咁讲，其实疫情下呢係即係市民大众又好，所有啲即係零售商啊餐饮亦都係好艰难嘅日子。咁当然啦，係有一啲喺呢个时候可能佢即係我哋即係仍然即係市民大众好需要有啲日常用品啊食物啊咁样外卖啊，咁嗰啲呢就即係嗰个业务呢未必係话有即係下滑嗰个情况。咁但係即係超市即係变咗即係其实呢段时间都唔係淨係我哋百家超個市場咧，嗰個係即係冇話跌，冇話下滑咁樣啦，喺嗰個營業額嗰度。咁我即係講翻我哋而家我哋百家就大概有8200位嘅同事嘅。咁喺呢段疫情時間咧，其實個影響咧，第一就係我哋即係個同事佢哋每一日個。即係佢哋呢段時間嗰個要做嘅工作呢，就係要可以確保嗰個貨源充足。因為如果你曾經同你記得，即係啱啱疫情開始真係好慘，即係好慘意思唔係淨係我哋慘，而係啲市民買唔到嘢，佢真係好恐慌。 搶購啊！ 係啊，我哋即係我哋去做超市係咩百佳香港幾十年，我哋唔係話淨係做生意，因為我哋係即係香港一部分。我哋覺得如果我哋做到嘅，我哋唔應該要市民咁樣去周圍去撲或者係好驚恐咁樣。所以我哋啲同事係即係好多同事係即係好多做多好多嘢咧，係希望揾到足夠嘅貨翻嚟啦。咁喺個價格方面，我諗你都會諗到，你都好留意經濟啊，世界各地咁啦。因為好多嘅供貨，好多地方嘅來貨咧，其實個價格係升咗好多。咁因為每一個國家其實當地都有好大嘅需要，都係需要類似嘅產品啦。咁跟住就係運輸方面，因為亦都少咗好多嗰啲即係貨運機嘅一啲時間啦。各樣嘢咧，就其實運輸又耐咗，又亦都貴咗。咁有啲情況咧，就係話我哋都等唔切，因為我哋唔希望話冇嗰個貨源。以前搭船嚟嗰啲咧，就要搭飛機嚟嚇。咁呢啲就即係我哋超市喺營運方面咧。係嗰、那個影響就係、是人手係辛苦咗好多同事係做到凌晨兩三點喺咁跟住咧就亦都係嗰、那個來貨價或者係營運啦。咁譬如我哋一個鋪頭，我哋都要令到個鋪頭比即係好衞生。咁所以比平時嘅清潔或者揾專業清潔咧就係、是、多咗好多。咁呢啲就喺營運上嘅一啲即係費用方面嘅開支方面嘅增加。咁呢個就即係我哋影響啦。咁但係呢即係呢個同市民當然唔係話太大關係。 因為我呢個我哋事啫，我哋嘅營運係我哋嘅我哋。 因為佢津貼嗰個保就業嗰個目的冇錯，個目的就係話即係保住啲員工啊嘛，即係你睇講咧咁多嘢做，其實更加需要人員工，你唔會炒佢噶嘛，係咪先？ 但係咧，我主要咧就係講翻嗰個背景咧，都俾到大家知道，即係其實嗰個即係唔係睇單方面話有人排隊買嘢，所以你個生意就好好咁樣。咁第講翻，如果頭先嗰個即係保就業嗰個資助嚟講咧，其實喺我哋員工嗰、那個開支或者人工啦嚇嚟講咧，只係補貼到都唔夠三成。即係我諗可能有啲即係有人即係大家啲市民有時都聽到可能啊，即係呢一個係可以幫我哋俾曬啲員工嘅人工嘅。其實呢個亦都唔係嘅，只係佔好少部分。咁所以我哋即係呢個等大家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咁去翻我頭先講就希望我哋可以即係一路保持到個貨源充足啦，咁同埋個穩定嘅價格。咁我諗我都想即係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個價格方面其實除咗我哋即係經常有個優惠咧，其實背後我哋亦都做咗啲功夫嘅，因為頭先都提及過，我哋個責任係一個即係零售商嘅責任咧，我哋都希望，尤其是係超市啦，因為好多日常用品啊、米啊、油啊嗰啲咁。 啊，仲有少時間咧，明玲想問埋你嘅有 即係我變咗我哋都即係我哋又就算係譬如米咁啦，好多人都好關注米，因為譬如佢如果來貨升咗兩三成咧，其實我哋都唔會加即時咁樣加落去，我哋加都可能加三分一嘅啫，落去嗰個零售價咁即係。這個我都希望趁這個機會分享一下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明玲，因為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兩間超市獲批嘅補就業嘅計劃嘅，咁佢提出咗一啲嘅回饋啦，同埋一啲即係優惠嘅。咁啊，到底大家對依方面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趙峰傾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纳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者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说，欢迎马杜纳重申本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他呼吁各方克制，强调如果要批评法官是需要理据，否则会影响外界对本港法治的观感。国际社会可能认为一些政治力量正是尝试改变香港的司法制度，从而影响司法独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近来对司法机关的批评是史无前例和有系统地攻击。他相信司法机关是意识到长期并有系统地针对批评某几位的法官是对本港法治有很大影响，亦都对法庭构成很大压力。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定义的安排今日生效，一批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举行记者会，认为有关做法变相是由政府向记者发牌，呼吁政府和警方不要对传媒作出筛选。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网媒很多时候拍摄到独家片段和画面，认为警方是对网媒的采访防不胜防，所以希望透过今次做法阴干网媒。他呼吁传媒工会必须提出司法复核。议员许志峰说，警方今次的做法是将对政府不利或者批评政府的传媒排除在外。关注教育的团体教育野发言人郑家朗说，在警察通例修订生效之后，学生媒体将会被定义为非法采访，寻求真相会受到警方的禁止，会打击学生未来不参与传媒行业。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限制从中国进口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受影响的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大部分输美棉花产品以及番茄等的产品。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疆消极议案，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大肆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威胁对中方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横加干涉。所谓强迫劳动问题，完全是西方一些机构和人员凭空捏造的谎言，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借打中国牌谋取个人政治私利的伪善面孔和真实用心，他们的卑劣图谋注定不会得逞。社交媒体 Facebook 删除155个来自中国的假冒账户，相信这些账户是要干预亚洲和美国政治。Facebook 安全政策负责人说，虽然账户幕后的策划人试图隐瞒自己进行协调的身份，但经调查之后发现与中国福建一些人士有关。他说有账户用中文、菲律宾语和英文发表评论，包括张贴支持和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企图挑动美国选举的对立双方，而不是一面倒支持其中一方。亦有账户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和香港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又说支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晚间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转弯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繁忙，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鲗鱼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南塘道上山去大坑道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健雅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系车多嘅，车龙分别排到德国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丽景。提提大家，喺湾仔北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咧，博览道中同埋博览道东都系暂时封闭，部分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口岸工作做成点咧？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如果嚟到先验到咧，系迟嘅。第一样嘢，我哋个医疗负担加剧。如果喺度有一个交叉感染咧，机组嘅豁免人员嗰度可能有机会带入社区。航空公司要飞嚟香港咧，佢哋要求啲检测质素会唔会有啲问题可以改善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傾緊嘅就係保就業嘅第二期咧，就兩間超市咧就分別咧係獲得到咧係1億6千萬同埋咧1億8千萬嘅。咁啊，兩間超市咧都會做一啲即係回饋啦，同埋咧就係幫助呢個弱勢社群嘅一啲計劃。咁但係呢計劃到底足唔足夠咧，或者大家覺得咧就超市裏邊咧就其實應唔應該再申請呢啲保就業計劃嘅津貼咧等等咧，就都可以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下。咁我哋電話咧就係1872311。咁啊，歡迎大家都打嚟咧就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呢個時間咧。亦都接通咗一位听众咧，就系阿黄太噶啦，黄太你好。 哎呀，陈生你好啊。 系啊，请讲。 我想讲下咧，根本你百佳惠康上次都已经食咗咁多钱啦。嗱、 嗯， 你而家政府又话有个咩公平竞争噶嘛，系咪先啦？咁、你令到人哋其他嗰啲细店咪冇得做？嗱，你话现金券啫、 嗯， 你又系帮衬翻你嘅啫嘛，啱唔啱啊？即系左袋袋落右袋，点解呢个政府做埋啲自己？犯法嘅嘢嘅咧， 咁而家啲超市佢自己都话会派俾啲弱势社群嘅，咁你觉得得唔得咧？足唔足够咧？ 咁啊，梗系，咁你咪 又 系你自己做翻啲生意嘅，即系阿先生啱唔啱啊？吓、左袋袋落右袋啫嘛，我派咗现金券俾你，你大爷又系帮衬翻我噶啦， 帮衬翻间超市啦 吓。咪系咯，咁啊，迟早嗰啲生意系你立买。咁對於人哋細店就好唔公平嘅喎、 哦，係、好 啊！你政府有個咁嘅競爭法，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太。黃太就覺得咧，對啲細店咧就唔係好公平嘅，因為咧就兩間超市可能都係真係佔個市佔率應該都好高啦。咁但係除咗呢啲咁嘅意見之外，你對於今次裏邊咧，即係兩間超市攞到嘅補助業然之後嘅回饋計劃啊等等咧，就有冇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我哋再接通個另一位聽眾啦，伍女士嘅啦，伍女士你好。 你好啊，先生。 系你好，请讲、 我觉得咧，今次呢两间惠康同埋百佳会震啲市民咧，呢同埋呢个政府啊，做呢件事咧，其实咧系好多余嘅。既然两间超市可以攞到咁多钱出嚟回馈翻我哋啲市民，又优惠又成，点解佢哋唔将嗰啲申请政府嗰啲钱？唔好攞政府嗰啲補貼，留翻俾政府幫助我哋，繼續幫助我哋啲弱勢社群。而家好多人啊，根本上係需要現金周轉啊，多過嗰啲食物啊、優惠啊、咩咩咩特價 coupon 啊嗰啲嘢幫助啊。我覺得政府同埋呢兩間百佳同埋惠康做呢樣嘢咧係好多餘咯，同埋咧係根本上。百佳同惠康咧系假善心啊！ 吓，点解假咧？咁佢真系派嘅噃。嗱，譬如话派200蚊嘅食物券啦，有啲啊派咗系啦，100万张即系餐券啦咁。 系，因为咧，而家呢个时候咧，我都本身都系翻紧工，我都知道而家好多人根本上啊，就算翻工啊，都系全部长工转晒做时钟计啊，好多人啊，人人冇工做啊，个个冇饭开，等交租成啊， 明白， 等系需要现金嘅帮助啊， 明白。咁伍女士有讲到咧，就市民里边咧，就政府嘅钱点解系咧，就攞嚟去做一个咁样嘅优惠补贴咧，可唔可以用另一啲方法去支持翻啲市民咧？咁大家知道咧，我哋而家失业率都去到6%+以上噶啦。咁啊，的确而家一般嘅即系如果打工仔嘅情况都几辛苦嘅。咁啊，到底你对而家咁嘅现象咧，就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再听一位听众咧，就系、是、胡先生嘅。胡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啊，请讲。 我觉得两大超市咧，点解要申请个补助基金咧？即系佢而家将嗰啲钱一半嘅钱，就话派俾啲人，譬如话做抽奖做成。但系咁问题，点解要政府俾佢咧？政府可以唔俾咧？ 但政府唔俾我，我惊，依家政府要俾佢，就系因为惊打官司，我觉得有一样嘢。 嗯 嗯。啊，因为政府嗰阵时咧就话咧，系你有冇钱赚，你哋都可以申请嘅。 嗯。 但系讲，我觉得两大消息，即系做下良心企业咯。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胡生。咁你就住話題咧，其實我哋都同一次有一位經濟學者都講過嘅，咁佢哋嘅講法咧就話咧，因為政府呢個保就業計劃咧向全部嘅僱主啊係開放申請嘅，咁咧就唔係話計你嗰個生意與否啦，主要就係要補貼咧，就保就業嘅意思就係咧補貼咗個企業咧，就係希望佢哋唔好炒啲員工啦咁。咁但係就超市就好多人個提出疑問咧，就咁好生意咁，你肯定係唔會炒人噶啦，咁啊何來需要一啲津貼去補就業咧咁？咁啊大家對呢啲話題或者係到底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应该怎样才到位，是帮到企业又能够帮到市民呢？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自由风谈一下。好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会学习点样用幽默咧去化解一啲非常之尴尬嘅事。最近咧演《美国队长》呢套戏嘅男主角演员咧 Chris Evans 咧，咁佢就喺社交平台上咧就唔小心发咗一张佢自己嘅裸照。咁啊，当然就俾人周围传阅啦，咁样咁佢自己都感觉到唔系几好意思，就即刻 delete 咗啦。如果呢件事喺香港发生咧？咁通常咧，嗰個當事人咧就會走出嚟嚎啕大哭，又跟住咧跪地道歉。咁啊，其實哎呀，真係唔應該影啲咁嘅相之類嘅東西。美國人咧，呢一個美國人咧就唔係咁樣做。佢咧 delete 咗之後咧，佢之後出咗一個 post， 佢話咩？佢話 ：Now that I have your attention, vote November 3rd。咁大概意思就係，既然我都得到大家嘅 attention 啦，唔該，11月3日出嚟投票。咁啊，当然系美国总统嘅选举啦，一个几好嘅参考嘅对象，尤其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咧，你用少少幽默咧，反而系更加能够化解。OK， 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想將個話題咧轉一轉咧。我剛剛咧傾緊關於百佳惠康咧就得到呢個保就業計劃嘅第二期申請嘅錢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旅遊業界亦都係受疫情影響咧，就打擊都好慘噶。咁啊，第三輪嘅防疫抗疫基金裏邊咧，旅遊業亦都得到一啲嘅資助啦。咁但係咧，就業界咧，尋日咧就開咗記者會咧，就話呢個新一輪嘅補助咧極之不足啊，及離地。咁佢就話咧，旅遊業界咧疫情下邊受創最深嘅行業。咁但係政府先后三轮的抗疫基金虽然都有涵盖到帮助旅游业，但支援金额就一步一步减少的。到旅游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大家一会我们会跟一些嘉宾谈一下。电话机旁边的你，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或者可能都是业界的从业员，欢迎你打电话来跟自由风谈一下，或者表达你的意见。我们的电话就是1872311。好了，我们时间到这里，就想请来就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跟我们谈一下关于旅游业界受呢个疫情嘅影响咧，同埋政府对嗰个津贴咧，系能够帮到你几多咧？咁样，黄俊达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我啱啱听倾开咧，就你哋即系有啲业界咧，寻日出咗嚟啦，就系讲咧，就政府嗰个资助咧，即系帮助你嗰个金额啊，支援金额咧，就一步一步减少嘅。咁啊，到底你个业界里边而家个现状系点咧？即系呢个金额对你帮助有几多咧？ 其實我哋好擔心嘅一樣嘢，因為始終整個旅遊業界咧，因為疫情嘅原因，其實已經停工咗係差唔多係9个月啦。咁而且入境嘅行業咧，相信個影響係更加長，因為就住上年個社會事件開始已經係減少咗好多旅客嘅接待。咁現時都有好多旅行社其實佢哋係水深火熱嘅。咁而嚟緊我哋都睇到，因為個疫情仲係未受控啦，開關等等都係我哋都係指紋頭梯升啦，就未係見到健康碼或者係一啲旅遊氣泡係可以喺短期內落實到甚至係落實到我哋相信嗰個嘅 初期咧，可能都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客量咧，係可以流通嘅。咁變咗整個旅遊界，相信個復甦期咧都超過半年嘅，由而家開始計。所以我哋都初時都向政府表達，我哋希望有一個比較長期少少嘅支援俾翻業界啦。咁但係現時我哋都見到嗰個金額嚟講，相對嚟講係令到業界係比較擔心，係下半年係好多都未必支持得住嚇，可能某程度上，佢哋有幫到我哋喺雇員嗰方面咧，係有多啲支持。但係旅行社嗰方面，佢哋本身可能攞到呢個嘅資助咧，可能都未必足夠。我哋簡單如租金，可能都未必 就驚未必撐得到落去啦，係嘛？ 係啊，係。 係啊，黃俊達，你頭先提到咧， 可以攞多啲嘢嚇。 係啊，黃俊達，你頭先提到咧，就話希望業界有啲叫長期嘅支援啦。呢長期支援包括咗啲咩嘅咧？咁啊，簡單講啊。 我哋其實都希望喺初頭我哋話5000元就住同旅行社員工嗰個掛鈎嗰個嘅金額上面咧，係可以俾到一啲長期少少，譬如係半年到嘅支持嘅，就唔係而家一次性，而且只係我哋原本講嘅金額嘅一個月嚇，咁變咗就只係可能夠我哋一個好短期嘅一個營運開銷咯，咁而且嗰、那個嚟緊，我哋其實另外亦都好擔心嘅就係嗰、那個嘅保就業計劃係咪可以有第三輪嘅推出？因為呢個亦都對於業界嚟講好緊要嘅，就係嚟緊去到11月就第二輪就會用完，咁嚟緊落嚟我哋亦都睇唔到喺11月打後嘅時間咧，係嗰、那個疫情會即刻轉好，或者係可以有通關啊，有啲業務可以做翻，咁呢樣嘢都對業界構成好大嘅壓力。如果冇保就業第三輪嘅話，相信業界都會面臨一輪嘅裁員潮嘅。 嗯，阿黃俊達嗱，而家我睇翻咧，就政府即係都已經做咗幾輪一啲咁樣嘅抗疫防疫基金啦。咁政府都講緊咧，即係佢嘅公帑咧，即係個公共財政裏邊咧，今年個赤字都去到3000億噶啦。咁其實實際上即係香港即都真係好多行業都幾水深火熱嘅。咁旅遊業都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你提到一個長期嗰個支援嘅時候咧，我哋又真的看不到那個即係恢復翻對外啊，或者甚至旅客入又好，旅客出又好咧，似乎真的又冇乜即係曙光嘅。咁到底其實你覺得即係長期嘅話咧，咁你政府個財政其實係咪可以支持到咧？同埋有啲咩方法或者可以從另一途徑裏面可以幫到呢個旅遊業嘅咧？譬如話係咪一啲有限度嘅旅遊嘅放寬啊，或者令到你起碼個生意都叫做唔使完全停曬先啦？咁有冇一啲咁樣嘅考慮或者啲建議俾個政府嘅咧？ 咁首先讲翻业界面对个问题先啦，因为喺唔同其他行业，包括零售啊、飲食等等，我諗随住限聚令嘅逐步放宽咧，都係可以做翻多少少生意。就算简单如飲食嘅都可以做外卖，都係一个业务啊。但係喺旅游界嚟讲，因为出入境嘅关口都停晒，我哋就算想做本地游咧，因为限聚令嘅原因，其实我哋係冇乜嘢可以转型嘅空间喺度嘅。咁变咗所有嘅业务都停晒嘅话，实在叫旅游业界点样生存落去咧？咁而我哋其实讲緊所谓嘅长期嘅一个叫做中期嘅支援咧，都係讲緊嚟緊半年嘅时间，我哋睇下去到明年年初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开关，或者係嗰个人员嘅流通咧。 半年 咧，黃 俊達，半年你 思 讲係由而家去到半年，即係明年嘅3月到啦，係嘛？ 係啦，因为我哋都睇緊，其实而家我哋都见无论係航空公司、机场嘅客量啦，而家开通翻喺香港对外好多地方，其实连10%都冇嘅，咁变咗我哋唔系唔想做，基本上就冇客。咁我哋系如何去保持翻呢一行嘅员工咧？吓，因为我哋呢行嘅其实都保留咗好多好有宝贵经验嘅人才啊等等。如果我哋保留唔到呢行，其实佢转咗工嘅话咧，我哋亦都好难去喺开关之后咧系去重拾翻业务咧，都有一定嘅困难嘅。咁我哋都讲紧，其实个金额亦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金额，我哋都系讲紧可能几千万嘅一个预算喺度。咁我哋当然系希望争取啦。无论是在第三轮的支持会不会加大返俾返一啲旅行社，特别是我哋行业大部分都是中小型旅行社。而另一方面就是那个保就业的第三轮，我哋都好希望是可以有的。 嗯，你讲呢几千万的意思就是你讲緊啲可能比较中期啲嘅支援，是可以去到明年嘅譬如讲緊第一季咁样嘅时间嘅。 是啊，是啊，是啊。 嗯，啊，黄俊达都睇到咧，政府同埋即系你业界咧都有倾紧，话即系同一啲国家咧系倾紧，可唔可以有限度咁样开放，即系啲旅游啊等等啦。嗰方面嘅进展系点嘅咧？同埋对你哋个帮助大唔大咧？ 我哋聽到局方嗰邊都好積極聯絡緊，其實海外嘅地區啦，一啲旅遊地泡係譬如講緊係泰國啦、日本啦，有十多個國家其實都傾緊，但係即係我諗呢個都好取決於無論香港個疫情嘅控制啦，同埋海外呢啲國家地區佢哋嗰個疫情亦都控制嘅進度係點樣樣先至可以睇到。我哋就好希望佢可以快啲開通到，但係實在亦都唔係單單係香港一方面係可以控制嘅，而我哋見到比較可能理想嘅，譬如係內地同埋澳門，因為始終佢哋個疫情嘅控制係比較明顯啊。咁健康碼如果可以快啲推出，亦都令到香港人係可以快啲去到內地同埋澳門嘅話咧，呢個對於業界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開源啦，俾我哋。 而家有啲業界咧，即係講緊咧，就話希望即係政府或者香港呢邊咧要做到關於即係清零啊，即係真係冇曬呢個疫情先至可以通到關嘅。你哋所知道嘅消息係咪咁咧？或者呢個清零呢個目標容唔容易做得到咧？喺而家呢個階段， 我諗呢、這個我哋都聽到類似嘅訊息嘅，即係都係可能內地方面都係比較關注香港嗰個疫情嘅。 即係你如果唔得，佢又唔開放俾你噶嘛。 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緊張，當然希望係香港嗰、那個疫情盡快去可以壓低啦，甚至係清零，先至可以有個條件令到內地開翻關俾我哋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俊達。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咧講緊嘅咧，就係旅遊業界咧，就尋日咧就開咗記者會咧，就話佢哋咧就個情況都相當就係不妙嘅，因為咧就旅遊界咧就業務基本上全部停頓曬嘅。咁到底大家對而家咁嘅現況咧，就係各行各業嘅受影響嘅情形係點咧？如果你都想反映下意見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而家電話機旁邊咧就有啲聽眾打嚟咧，就係可能想繼續講下關於超市噶。咁咧就有位听众李女士接通咗啦，李女士啊，请讲。 主持人你好， 系 我本来唔想打嚟嘅，真系我听一下咧，我觉得呢个政府咧真系让得倒行逆施噶。嗱，好似百佳惠康喺呢个疫情之下，我觉得佢仲做多咗生意。咁佢何来会炒人呢？ 系 我谂佢请人就啱。咁仲有，咁你将呢啲钱应该要對針對嗰啲需要噶嘛？佢咁大財團，生意咁好，仲加咗價添，咁有咩理由仲要幫助佢咧？ 係咁，但係呢個計劃推咗出嚟咧，就係政府都係想幫企業噶，咁企業嘅問題啫，申唔申請可唔可以咁講咧？唔係政府嘅責任噶喎。 咁你唔批佢啊嘛？你個責任係批唔批啊嘛？我覺得佢政府真係唔想做嘢啊！求其将我哋纳税人啲钱拱咗出去就算，虽然或者咧，佢而家呢个计划咧，我都会受惠少少，但系我都我觉得唔应该咯。 明白。 你仲增加佢嘅烦恼咧，仲要揾人要谂点样回馈啲市民。 好啊，明白，唔该晒啊，李女士啊，咁啊，到底系咪政府应该啲钱啊可以直接帮到市民嘅咧？就唔系话即系攞咗出去之后咧，有啲企业未必真系认真需要嘅，然之后再由佢哋再分配啊，等等啊，咁呢啲都系好多议题或者好多考虑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喺上一节里边咧，就曾经同过呢个屈臣氏嘅，同埋呢个百佳嘅负责人都倾过啦。咁佢哋就话咧，佢哋自己都有一啲嘅计划咧，就系派俾一啲长者啦、低收入家庭啦、同埋伤残人士咧，就系每人200元嘅现金券嘅。咁到底嗰啲计划咧，能够即系帮到几多基层家庭咧？咁大家欢迎你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咁个电话咧就18723111，18723111。咁我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再接通咗另一位咧，郑女士嘅，你好。是啊，郑女士你好。 我想讲话百佳惠康嗰啲啫，咁样我就觉得公平啲讲，咁政府 set 咗出嚟嗰条规矩系咁样，就任何公司都可以去申请㗎嘛。咁譬如好似养和咁样啦，养和都收咗好多钱㗎，都收咗成亿㗎，咁养和都冇话回馈返俾市民啦。咁样囉。咁同埋佢而家都俾啲免费券啲市民㗎，咁我觉得都 都是一件好事、啊 嗯、即是你都觉得可接受的。 是啊是啊，刚才有位听众他说、嗯、叫百佳惠康不要申请，那政府呢就可以留一些钱给市民，那我觉得政府不会留给市民、 嗯、 你不申请你的事这样、 嗯。但是如果企业真其实真的没有财源压力，那又应不应该申请呢？因为计划叫保就业嘛，即 是 希望你不要炒人嘛。 是是是、啊、但是如果他那条他合佢合乎政府嘅要求，佢申請都冇辦法嘅喎。一、 嗯、 係你就嚴苛啲你嗰條規矩。 嗯，係啊，因為呢個係啊，因為我同嗰啲學者傾過都係咁啊。因為計劃如果你要申請，又要審查， 啊、 又要等等咧，就似乎仲更加複雜添。 係啊係啊，好似富林嗰啲都申請咗成幾千萬咯，咁佢都冇話回饋翻俾市民啊，係咪？咁惠康百佳咁佢係跟住政府個程序去申請嘅，佢而家回饋翻俾市民，我覺得係冇問題咯。咁佢慳咗啲錢，佢唔會俾市民嘅政府。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系啊，咁啊，到底超市里边咧系点样做一啲咁样嘅回馈工作咧？咁有啲超市就话咧，就系佢哋会主要靠一啲社福机构啦，就将呢啲食物券咧分发翻出去嘅。咁亦都会做一啲抽奖啊，咁样。咁有啲嘅计划咧，就系话咧，就系喺呢个六个月里边咧冻结呢个300款嘅日用品嘅价格啊。咁各种方法都有嘅。咁啊，到底你嘅睇法会系点咧？咁自由峰会继续同大家倾一啲咧，就系大家关心嘅议题嘅。咁你可以打嚟咧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先听下交通同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路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啦，仲系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喺西湾河体育馆，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01，瑞士法郎0.92，加元1.333，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港金系报17,350，比上日收市跌咗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94.2美元，卖出价1895.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4.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因为车都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返将军澳交通亦都是繁忙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而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在太子道东油站对开。

發出嘅記者證咧就唔再視為咧合規嘅。咁、警方尋日就公布咗宣布之後咧，就其實引起嗰個反彈都幾大嘅。咁、包括咗好多新聞團體啦，就包括咗都有好幾間大學書院嘅新聞系咧，都發咗聲明咧就提出係反對嘅。咁好啦，陳澤銘，不如你先講下先，你覺得今次呢個咁嘅修訂咧，其實即係出咗啲咩問題咧，同埋即係點解會導致咁樣嘅現象啦？ 我諗首先講翻警方係用呢個警察通例咧，叫 Police Order。咁其實係一個 police general order， 咁其實佢唔係法例嚟嘅，其實係經過法例賦予警方自己嘅權力咧，去單方面出一個所謂嘅守則啦、指引啦。咁嗱，佢而家修改咗咧，就係收窄咗嘅，係將呢一個同記協自己嗰個註冊嗰個要求咧係嚴謹咗嘅。但我可以明白點解警方想咁做，因為其實大家自從舊年反修例咧，亦都真係見到喺示威現場咧係出現咗好大量嘅，未必係真係我哋傳統上嘅傳媒嘅記者啦嚇，所謂咁對警方個角度去睇係真係可能妨礙咗佢哋嘅執行佢哋嘅警方嘅職任就係職責嘅時候嘅事情嘅，咁係有少少係有問題啦，簡單即係從差人個角度去睇，咁但係係唔係用呢個最好嘅方法去解決咧？即係話純粹去改咗你嗰個警察通緝個定義，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咧？咁呢個係有爭議性嘅，因為我哋係牽涉緊新聞自由呢樣嘢。嗱，亦都反過嚟講，我哋亦都真係見到好多13歲係嘛最細個， 係啊，電視裏面有影到一個即係差人埋去問佢唔幾多歲，咁佢又攞到記者證出嚟 嘅 喎。 係啊，咁嗱，呢啲係不理想嘅，即係正常人都覺得不理想嘅，因為嗱13歲佢好明顯係冇受過一啲正確正式嘅新聞媒體嘅培訓嘅，咁佢係一個咁嘅現場咧，係唔適當嘅。呢、這個咩係人都同意㗎啦，我覺得嗱，咁所以喺呢一個平衡新聞自由，亦都要容許警方可以正常地執法咧，係有個平衡嘅。我講多一個啦，一點啦，就係喺外國咧，其實有啲 press council 咧，我哋其實都討論咗好耐噶啦，就係、是、有一個所謂官方嘅組織作為一個發牌嘅。嗱，我唔係建議喺香港政府需要有一個 press council 去作為發牌，絕對我唔係咁講嘅。但係如果有一個獨立嘅專業團體係業界自己組成嘅，佢哋做翻自己業界嘅標準嘅準則，作為一個起碼一個註冊制度。咁會唔會可以解決到問題咧？我唔知道，我拋磚引玉掟出嚟呢個建議啫。 係啊，阿陳澤銘，你頭先提到嗰啲分析咧，當然就好重要，都好有用啦。咁我又從新聞工作者嘅角度去補充一啲資料啦。咁因為而家咧，即係個世界咧就變咗好多叫公民記者，即係以前我哋講嘅記者咧都係比較清楚定義，所以點解以前唔係咁大爭論咧？就因為譬如話做報紙，你就一定要領一個牌嘅。咁你做電台電視更加規管得緊要添啦，即係通訊管理局啊等等。咁你服務於嗰啲機構咧，你就好自然係成為一個記者啦，好完整嘅，即係個機構認可呢一班人。咁但係而家因為有網絡世界之後咧，就其實你譬如我同你兩個整一個網台啊，或者嘅網上平台咧都得噶嘛。 冇錯。 咁然之後我哋出去做嘢咧，就去做採訪，咁啊叫公民記者，即係話咧我唔需要一定有個大機構去支持我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喺個街裏邊咧咁多人咧，其實全部都真係記者嚟。 冇錯。 佢都真係做緊記者嘅嘢。 冇錯。 所以尋日記協咧個回覆就話咧，咁話嗰啲鏡頭。好難得嘅，真係就俾嗰啲即係，所以我哋叫公民記者啦， 先攞到係 嚇。咁啊，依個咧係其中一個現象咧，就話咧個人數同埋因為個科技嘅進步咧，個記者定義啊同埋人數咧係大幅膨脹咗嘅。咁點樣處理咧？的確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今次裏邊警方點解用咁嘅方法或者咁突然去做咧？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即係你想做管理，但係點解會？即係得到個反彈咁大咧，即係個反對嘅聲音咁。咁另外第二個你都提到咧，有啲譬如外國嘅 press council 啊，類似啲咁樣嘅新聞評議會啦嚇，類似咁嘅機構咧，香港其實都有嘅，但係咧就從來都唔 work 噶。 佢亦都係冇牙老虎啦， 從來都唔 work。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最大啊、最有勢力嗰啲，好多時佢都唔參加。咁佢佔個比例，譬如可能去咗成60-70%噶嘛。咁佢唔喺嗰度，咁你個會本身個代表性同埋能夠約束到嘅能力咧係好低嘅。咁所以呢啲都係長期以嚟咧就解決唔到嘅問題啦。 冇錯， 咁但係呢啲都係補充嘅啫，即係我哋覺得，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另外仲有一重咧，就好多人覺得咧，到底一個新聞自由啦，或者到底譬如警方咁做咧，係咪真係能夠令到即係各個新聞機構能夠做到發揮佢嘅功能，亦都唔可以阻礙到嗰個新聞自由或者自由採訪呢樣嘢咧？ 咁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咁當然大家都知道新聞自由都香港一個好寶貴嘅一個所謂財產啦、 嗯嗯。 所以如果唔係都唔會咁多人即係突然間出現啲事咧，就咁大嘅反應啊咁。咁啊，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係想參與討論咧，就是、關於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呢件事咧，可以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咁嘅電話咧就1-87-23-11。咁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評論員啊陳澤明喺度咧，同大家傾嘅。咁啊好啦，咁就我哋都要做翻一個補充先啦。咁我哋節目咧就曾經係邀請過咧係警察公共關係科接受訪問嘅。咁但係佢哋話咧就唔能夠安排訪問啦。咁另外咧都未有就我哋提出嘅問題咧提供書面答案嘅。咁啊自由風而家傾緊關於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嘅。咁我哋電話咧係1-87-23-11。咁歡迎大家打嚟咧傾下或者分享我哋意見嘅。咁好啦，陳澤明啊，到呢個時間啦，不如邀請嘅其中一位咧，即係都係新聞行業嘅人啦嚇。咁啊，但係佢哋身份咧就可能比較會特殊啲啦。咁啊，到咧佢哋嘅遭遇係點咧？咁我哋而家同我哋接通咗嘅咧就係中文大學嘅大學線執行編輯咧黃靜林嘅。黃靜林你好， 兩位大家好。 係啊，咁嗱，你講介紹下先，你中文大學嘅大學線咧，應該就係你哋中文大學嘅新聞系學生自己辦嘅一個雜誌啊，係咪啊？ 系啊，咁啊，大學線呢一本係一本刊物嚟啦。咁我哋就係由新聞系嘅學生咧，就係、是、每期咧都會寫一啲古仔啦、一啲專訪啦，或者係專題嘅故事咧，就係、是、去喺唔同嘅，即係可能係中學啊、中小學啊，同埋大學裡面去派發咁樣。 係月刊嚟嘅， 係月刊嚟嘅，咁啊期刊啦，可以當係大約個零月就有一本咁樣咯。 嗯，係。嗱，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就其實都有啲媒體係揾過你咧，就係俾啲意見或者係即係你都講出咗你嘅情況嘅。咁因為咧就你哋即係頭先講咧，雖然係一個學生嘅刊物啦，咁但係都要有陣時會做下採訪啦。咁啊過去咧就除咗校方。就係、是、出示一啲證明文件俾你之外咧，咁就記協咧都有出一個記者證嘅。咁你以往出外做採訪咧，就係用呢啲記者證啦。咁而家咧係咪話擔心，即係如果呢個新嘅即係警察通例修改之後咧，就可能係對於你哋用咁嘅身份出去做採訪咧就有問題啦？咁而家你個現況係咪咁樣咧？即係處於嗰個情況係？ 其實而家個狀況咧都幾兩難㗎。咁首先啦，我哋即係大學線一定係以採訪嘅即係啲學生、即係記者啦嘅安危為先。咁但係以往咧，其實我哋會用一啲學院嘅一啲證明啦，自己本身大學線嘅記者證同埋記協嘅會員證，因為警方就講到話即係叫做比較有保障，就話你哋要隨身要攜帶一啲記協證咁樣。咁我哋咧都係因為新聞系嘅學生就可以去申請做一個學生會員，咁我哋都帶備咗㗎啦。咁但係而家警方突然之間喺完全冇諮詢的情況底下就改咗，就話連記協證都唔能夠係成為一個證明嘅。咁我對於我哋呢啲新聞系學生嘅媒體嚟講，其實係好困惑一件事，因為我哋而家你哋又當我哋唔係 GIS 核下嘅媒體，我哋又唔係一個叫正規嘅記者，可能喺現場你又唔俾我採訪，咁我哋進行一啲採訪故事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去？即係毫無，即係好似以前咁冇阻隔地可以去 reach 到我哋嘅受訪者，或者我哋去跟翻成個嘅社會議題或者事件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根本而家就係落咗閘，唔俾我哋去行到去呢個位置去做一啲採訪咯。 據我了解咧，即係而家警方嘅講法咧，就係話如果你唔喺新聞處度註冊嘅話咧，並非等於你唔可以採訪，但係咧你只係唔可以喺警方嘅所謂 cordon， 即係佢嘅範圍 防線 範圍內。去採訪啫，咁其實佢呢個講法你又同唔同意咧？即係會唔會其實我喺外邊都採訪到噶啦，唔一定要走到去最前線嗰個位，你點回應 咧？其實咧，其實咁警方咁樣講啦，其實令到。其實最主要嘅嘢唔係話警方話啊，你可以都仍然有採訪權，只不過可能後啲或者點，而係佢根本落咗閘，就係俾咗一個限制咗，就係、是、限制你唔係 GIS 裡面嘅人或者嘅媒體客下咧嘅話咧，你就係唔可以去進行正常嘅即係普通嘅採訪。咁你已經有一個差別嘅待遇，同埋其實佢咁樣係另類嘅審查同埋另類嘅一個限制咯，對於媒體嚟講。 嗯，阿洪正林啊，你呢度講緊嗰個 GIS 咧，補充少少資料先好唔好啊？幫即係大家了解。咁咧，你睇緊講緊個 GIS 咧，即係政府新聞處啦。咁政府新聞處咧，就係自己有一個叫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用戶嘅名單嘅。咁嘅名單上面咧就205個機構。咁但係呢205個機構咧，就係政府新聞 聞處要發訊息嘅時候會發俾佢哋啊。咁亦都唔係話作為一個管制採訪嘅一個名單或者限制嚟噶，係啦。咁我呢個做緊個小補充啫。咁黃正南，不如我亦都再問一問翻你個問題啦。即係頭先你講到，即係你採訪有即係可能擔心啦。但係咧嗱，都係有翻啲報道咁講嘅，就話咧，其實以往咧就咁樣即係攞住大學出示俾你個證明咧，喺現場做採訪嘅時候咧，就警察都冇話特別即係話唔准許啊，或者會禁止你哋嘅，係咪咧？ 以我哋，因為我哋大學線咧係做一啲專即係叫專題形式為主啦，咁所以就啲故仔都唔會話係做一啲比較多係即時嘅。咁以往我哋做即時嘅採訪咧，都係一啲叫做攞咗北省隊通知書，可能一啲遊行啊或者集會咁樣啦。咁所以個情況咧就唔同而家即係講法，因為而家可能有時有啲場景係未必係一啲即係攞咗叫做北省隊通知書嘅場景。咁但係警方而家就係令到我哋即係我哋去做採訪嘅時候，當然即係問過一啲同學仔啦。咁佢哋以往做嘅事都冇話特別嘅去留難或者係成，咁但係依一個正正就顯示咗佢而家修改嘅情況底下，會唔會係進一步令到我哋可能會更多危機？就係話你唔係 GIS 下嘅媒體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即係話你用一啲限聚令啊或者非法集結啊等等嘅形式去控告一啲我哋正喺度採訪緊嘅學生記者咧？ 講到呢一個註冊嘅問題啦，咁當然啦，即係警方嘅講法就話嗱，起碼咧都唔係我警方自己做一个吓注册制度，我都系用咗一个叫做第三方啦，政府新闻处嘅一个注册制度啦。你觉得呢个系唔系一个你可以接受嘅安排咧？ 我觉得绝对唔系咯，因为其实个原则就系喺基本法已经讲到，我哋每个人唔单止系记者，系公众都有一个采访权利嘅时候，点解你一啲嘢要即系佢要管限嘅时候，其实如果真系要管嘅，都要尽量宽松，系要必要嘅时候先要去咁样管咯，而唔系你直情系落咗个闸就系话我哋 GIS 唔系 GIS 嘅就唔俾佢咁样做咯。 你讲到呢个管理嘅问题咧，其实据我了解，大家双方嗰个注册嘅要求系有啲分别嘅，系嘛？即系呢个新闻处嗰个注册同呢一个记协嘅注册嗰个松紧程度系有好大嘅分别嘅，系嘛？ 本身我哋如果讲翻自己系新闻系学生嘅媒体嚟讲咧，我哋如果要申请 GIS 都系用翻一个标准，佢就讲到就系话每个星期咧起码有五日要去更新嘅。咁但系我哋因为系一个月刊嘅模式啦，而且亦都系譬如暑假嘅时候，我哋冇学生会跟住去做嘅时候，我哋系好难去满足到呢个要求。咁所以我哋就系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我哋申请唔到 GIS 啦。我哋尝试过，但系唔得啦。亦都话我哋唔系一个主流嘅媒体啦。咁所以而家就系我哋入唔到呢一个制度里面咁样咯。 咁而家咧，你哋即系黄正林，你譬如话即系作为学生啦，即系都想继续做啲采访啦。咁有冇话会同警方嗰边倾下，或者做一啲协调，或者系同佢哋即系商量，到底以后个安排系点啊？咁有冇做呢啲行动啊？ 嗱，而家暫時咧就未收到任何即係警方，因為我哋琴晚咧就聯同其他新聞係學生媒體咧就出咗一個聲明啦，就去即係表達翻我哋對於警方自己改咗呢一個通例嘅不滿啦。咁但係直到而家咧都未收到警方有任何即係 reach 我哋或者有任何嘅即係願意去講嘅呢個咁樣嘅講法咯。咁同埋即係所以我哋而家就都喺度睇翻，因為其實呢樣嘢唔單止係我哋。即係學生媒體受到影響啦，其實係所有全堂都會受到影響啦。因為如果佢而家可以話用 GIS 作為分隔嘅話，其實往後都可以進一步收緊同埋審查媒體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睇下同業會唔會有任何嘅行動。咁我哋如果可以嘅話，就一齊去跟住去睇下用一啲咩途徑去令到即係警方同我哋講翻究竟發生咩事啦，同埋去質詢翻究竟點解要咁樣改咯。 咁你哋譬如话你做大学线啦，即系譬如话即系以学生身份咁嘅采访咧，你哋有冇落过去？譬如话有几次嘅冲突嘅事件咧，现场里边咧，你有冇做过即系当时喺现场嘅采访，或者有冇啲经验可以同我哋讲啊？ 嗱，我哋大学线咧，如果去到即系叫做衝突最危險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冇話特別要學生落去嘅，咁亦都通常啲學生都未必會去到呢個咁前線，因為我哋始終唔係做一個即時嘅採訪，咁冇咁嘅必要去到咁前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同學咧都會有去到唔同即係可能機構去做 part time 或者做一啲即係兼職嘅記者啦。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都曾經係遇過，就係因為可能我哋比較年輕嘅面孔啦，咁都會令到警方去不斷去關注我哋，然後就會問我哋有冇記協證。 性啊，有冇你係咪記者嚟㗎？就不斷去質疑我哋嘅身份咯。咁其實呢個情況都非常之常發生嘅。咁同埋頭先想補充一點就係話，講到話十二三歲嗰個記者，咁係咪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去到咁危險啊？咁係咪一定要俾佢落嚟啊？咁所以警方係咪要係即係加強個管制，咁令到即係有啲一啲咁樣嘅小朋友或者一啲後生啲嘅就唔好出嚟啊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本身呢一啲十二歲嘅小童又點樣都好，佢哋本身都唔能夠，即係就算佢哋係學生記者，佢哋都唔能夠攞到個記協證咯。因為記協證講緊嘅就係你係新聞系嘅學生先至可以攞到學生會員或學生嘅會員，即係個會員證啦，或者你係有一半嘅收入係從事一個新聞行業嘅，咁你就可以攞個正式會員證。咁其實而家去做嘅呢一個即係本身呢一班人咧已經係唔受保障嘅，即係都冇任何嘢可以保障到佢，除咗佢哋間機構個名個嘅記者證之外，咁但係而家就正正係連一班可能新聞系學生啦，攞住嘅記協證嘅，即係已經係即將可能踏入呢一個行業嘅學生都唔能夠去做一個採訪咯。而家個問題係， 咁而家校方嗰方面有冇同你哋接觸傾下關於件事咧？咁同埋你哋自己會唔會啲同學，即係如果再有啲咁樣嘅街頭活動運動嘅時候咧，就會唔會都繼續去出去個現場度做採訪咧？ 我哋學校都同校方傾過嘅，咁我哋大學線嗰度傾過就係話，都第一都係以翻學生嘅安全為上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係好危險、好衝突，我哋都會盡量睇下話有冇其他辦法可以做到採訪。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依一種咁樣嘅即係叫做唔俾我哋出去一個咁樣嘅落閘，令到我哋去收窄咗我哋嗰啲寫故仔啊，或者我哋去做訪問嘅一個選擇同埋一個範圍咯。咁我哋仍然會係以記者同埋編輯佢哋編採自主嘅情況底下，我哋去做翻我哋想做嘅一啲社會議題咯。 我哋都睇到即系警方即系尋日個講法啦，就話佢好多時咧即係衝突嗰啲現場咧就好多即係所謂記者啊咩成喺度做採訪啊，咁就影響到行動啊等等嗰啲咁。咁你剛才突然提到咧，都會有啲情況下你都可能去過現場嘅。咁你自己雖然係一個學生身份啫，但係你觀察個現場裏邊咧，你覺得嗰個管理上或者當時咧係唔係真係會造成一啲嘅混亂，或者現場裏邊咧即係同警方嘅執法裏邊咧會出現咗一啲摩擦衝突啊咁樣？有冇观察到咁咧？或者你自己觉得，提出啲考虑咧，系纯粹即系想为咗控制新闻界，或是真系一个管理上系要做啲咁嘅事情嘅需要咧？ 我觉得好多时其实即系我自己嘅经验啦，因为我即系我出去做采访嘅时候，呢个经验就系警方好多时系好鼓噪啊！即前线嘅警员前线嘅警员系非常之鼓噪，系面对住，总之就系有记者喺在场，佢就会系想你行后啲，永远都系想你离开佢，或者系离开嗰件事件发生嘅即系嗰个环境嗰度咯。咁其实都几多冲突噶，例如其实以往一路都有用即系譬如话电筒日光日白照住记者啦，咁前面冇事发生，佢又开始即系叫做推一个。即係不斷轉移嘅一個封鎖線拉人肉產帶啦，其實個衝突都好多咯。咁但係依一種衝突其實好多時都係不必要，亦都冇話記者主動去話挑引啊我要特登你拉咗波得啦，我特登要衝，特登要成。但係反而係警方好多時都面對住可能即係覺得我哋嘅做法就係覺得多啲鏡頭多一份真相，咁令到可以拍攝多啲嘅新聞片段，睇下點樣可以多角度去寫翻件事出嚟。咁但係警方似乎好罩忌依種咁嘅方式咯，而且佢而家就係正正就係因為擔心呢樣嘢，就製造咗依一個 GIS 嘅混淆。 唔该晒，啱同佢倾嘅就中文大学大学线嘅执行编辑王静林嘅先听新闻。 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附近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南风，晚间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同埋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去到金竹角。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嗰度啦，有坏车，龙尾就排到去金竹角。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咁所以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坚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收费广场对出都系比较多车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公主道近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因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快线的坏车阻路的缘故，车龙排到去金竹角。现在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咧系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去油塘方向交通繁忙噶，龙尾喺龙翔道近蒲岗村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龙尾喺德望学校；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啦，近住港湾那段车龙的龙尾一路排到界限街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排到去尖山隧道的收费亭附近的了。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乡事会路有水务急收，慢线封闭了，龙尾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有水务急收，慢线封闭，龙尾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井栏树出九龙、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係啱啱之前啊傾緊關於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嘅定義嘅。咁好啦，陳湛銘啊，咁我哋頭先就同呢個即係大學線咧，即係中文大學嘅傳媒系學生啦，就傾過咧，即係佢哋做一個學生雜誌啦，即係都會去前線採訪啦。咁佢哋就好多時咧就會有出現一個封鎖線啊，嗰、那個現象啊。咁、封鎖線大家都明啦，即係警方就拉開咗一個地方咧，就可能俾佢哋自己去做嘢，咁、其他人咧就清場啦。咁對於封鎖線嗰方面咧，即係其實係咪一定引起衝突嘅時候先會拉咧？同埋即係呢個封鎖線對警方嘅權力同埋限制呢個記者採訪係咪會有影響嘅咧？不如你同我哋講下啊嘛。 即係我個理解咧，就係當警方懷疑有一個罪案發生咗啦，咁佢都要喺嗰個罪案現場咧去做一啲初步嘅偵查啦。咁所以咧，佢個範圍咧，佢就會用一個封鎖線嗰條膠帶啦嚇，拉開佢，咁就唔俾其他人士咧入去現場咧，譬如毀壞咗證據啦。因为可能有佢要搜集证据噶嘛，咁、所以咧个原则其实系咁嘅，即系俾佢作出一个调查。但系喺而家我哋见到发生嗰个问题咧，第一啊，我哋喺旺角啊或者喺一啲市区地方已经好逼噶啦，好窄噶啦，人好多嘅。咁所以你拉一条封锁线嘅时候咧，会唔会将一啲普通市民都混咗喺条封锁线里边咧？因为你一拉咗条封锁线，理论上咧里边嘅嘢就唔走得噶啦，嘅人唔走得噶啦。咁差人咧就会逐个去调查，究竟你点解要喺现场咧？你会唔会系涉嫌犯法咧？咁里边包括可能有记者嘅。嗱，咁而家嘅做法咧就系如果有新呢个注册制度嘅话咧，有新闻处发出嘅证件。而被困咗喺呢一条封锁线里面嘅咧，就冇事嘅。但系如果头先嗰个例子，嗰个同学啊，许同学系嘛，佢只系揸住一个记协嘅证，冇呢一个新闻处发出嘅证咧，如果佢困咗喺呢一个封锁线里面咧，可能佢就会违反咗限聚令噶咯。 系你听讲紧嗰个新闻处咧，佢就暂时即系按照警方嘅做法，佢就唔系由新闻处发证嘅，新闻处自己都唔会发证。 对， 佢最主要喺个名单里边嘅机构，即系如果系嗰个机构嘅所属嘅人员咧人士，就佢当你系即系话警方可以认可嘅一啲所谓记者啦咁。咁好啦，陈泽铭你已经讲到呢个封锁线啦，咁但系其实警方咧，或者我睇報道啦，或者好多人喺前線做過採訪咧。通常你拉呢個封鎖線之前，都應該會有警告嘅，或者都會講明，即係嗱，而家要咁做嘢啦，咁啊請你哋退出去啦，咁樣。咁其實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就基本上所有人都要清場噶啦。咁佢就唔需要有頭先我哋講要認可記者嗰樣嘢嘅。其實即係清咗場，你基本上大部分記者都唔入得去噶啦嘛。會唔會係咁咧？ 我諗好，亦都視乎頭先講嗰個地理環境情況。因為如果你頭先喺旺角嗰啲咁密集嘅人嘅地方，你叫人清場，叫人離開，我 warn 你啦，唔該你即刻離開啦。咁係咪真係走得切？係咪走得曬？亦都唔知。好啦，警方好啦，俾咗警告之後，決定要拉啦。可能結果真係有啲人混咗喺裏邊啦。會唔會有啲真係無辜嘅市民未走得切呢？嗱，咁當然啦，我作為法律界人士，我都呼籲啦，你同警方合作嘅。如果警方叫你走，你真係盡快離開現場咧，我亦都唔相信警方會夾硬困住你唔俾你走嘅。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啲好擠迫、好人多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市民真係無辜地困咗喺裏邊咧？咁呢啲係有可能發生嘅。 係啊，咁我哋而家傾緊就係關於警方咧修改傳媒代表嘅定義啊。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或者想同我分享下意見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咁好啦，咁警方今次修改嘅传媒定义里边咧，其中一个提到咧，就系话咧，就系持有国际认可嘅知名嘅非本地新闻通讯社咧、报章、杂志、电台等等咧发出嘅记者嘅证明文件咧，即系都可以接受嘅。咁有好多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啦，就是、到底点先叫国际认可及知名咧？咁样咁会定义嘅咧？咁我哋就依个时间咧就接通咗一位咧，就系国际嘅网媒咧 ，COS 啊嘅驻港记者咧，许小姐许锦文啊，许锦文你好， 你好你好。 是啊，我啱就讲緊啦，政府而家就讲緊即係关于话呢个即係要有一啲国际认可啊咁样嘅即係新闻通讯社或者机构啦嘅发出嘅证件先得嘅。咁你哋个机构呢就而家系咪喺新闻处嗰个名单里面㗎？ 其实呢样嘢我唔係太清楚，即係我个编辑呢佢就会收到啲政府入口传嘅，但係我自己呢就冇申請過嗰啲，即係可以去例如林鄭啲press conference 啊，或者立法會啲 press conference， 我個證囊冇嘅，但我就有記協個證咯。 咁即係話，如果你記協個證咧，咁而家修改定義，記協就唔接受啦嘛，即係發嘅證，咁即係對你嘅採訪就有影響啦。 絕對有影響嘅。咁當然你頭先提到就係呢個警方佢哋會點樣即係做出呢個定義，就係話國際知名度係夠高嘅嘅話，自會佢會認可咧。咁我哋當然就可能對香港嘅讀者可能唔會話太熟悉啦。我估大部分香港讀者就會知道哦 BBC 啊，或者係咁嘅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 ，FT 啊 ，Reuters 咁樣。但係我哋就係、是。其實我哋都即係全球都有唔同嘅 newsroom 嘅，咁就headquarters 喺紐約啦，香港有個 office 啦，倫敦啦，同埋非洲印度都有 office 嘅，咁樣算唔算係夠有 international renown、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咧？我自己當然覺得夠啦，但係如果警察而家寫出嚟係，其實而家個話事權就去喺咗佢哋嗰度咯。 咁而家啲譬如喺香港嘅一啲外國媒體駐香港嘅記者啦，即係對警方今次呢個規定裏面個反應會係點樣咧？ 其實即係我同其他外國媒體嘅記者傾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呢個定義新嘅定義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因為點解咧？最大問題就係佢哋而家係想收縮咗呢個傳媒嘅定義啦，即係邊個係一個 member of the press 咧？佢哋想其實呢做出呢個定義就根本上就唔應該係警察嚟做呢樣嘢嘅。咁佢哋而家想攞咗呢個 role 出嚟，點解咧？咁就應該係即係佢哋想係更加收緊呢、這個新聞自由啦，或者即係佢哋就 control over 個新聞界啦。咁第二方面就係、是、好多時候喺香港，我哋過去呢年幾。咁多嘅即係報道示威啊本地嘅新聞啊都會請好多本地嘅 freelancer 嘅，咁如果佢哋係唔係 full time 係呢啲國際嘅傳媒嘅機構請嘅，咁佢哋會唔會而家又即係佢哋出去做採訪係咪會更加難呢？佢哋會唔會即係甚至乎係我、如果係俾封鎖線喺後面即係逗留咗，咁會唔會之後會俾警方係控佢哋係 unlawful assembly 啊，或者甚至係 rioting 啊，或者 national security law 下面啲罪行咧，係咯。 我相信咧，即係你呢啲網上嘅媒體咧，其實都會有一個認證嘅過程嘅，即係佢聘請一個part time 嘅人士喺香港幫佢做呢個傳媒，其實都會有一啲認證，有啲證件俾你嘅。其實你覺得呢一啲可唔可以證明到俾警方睇咧？佢哋亦都會唔會接受咧？ 其實而家就係個問題，就係好難講，係咪？即係可能佢哋係最後查咗一大輪之後，過多一兩個鐘啊，或者甚至半個鐘啊，或者第二日就話OK， 其實最後係 OK 嘅。但係最關鍵嗰陣，最關鍵嘅時刻就係你喺例如喺街上面要做緊一個即係個 time sensitive 嘅報導，咁嗰陣未俾人阻住咗，或者逗留咗，或者係 obstruct 咗，咁其實係即係你已經係打擊咗新聞自由啦。 呢、這個所謂國際認可知名咧，即係如果用你自己嘅角度去睇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唔係好清楚嘅個定義。但用你個角度睇，你會點樣去界定佢為一個國際認可及知名咧？ 其實我覺得你問任何嘅記者都會覺得係好難作出呢個定義嘅。所以即係由呢個定義作一個即係作為一個起步咧，其實已經可能係有少少有少少錯誤啦，所以係咯，即係如果係會唔會係一定係要英文咧？定係如果警方佢哋連即係如果其他語言佢哋係睇得唔係好清楚嘅，咁佢哋點樣至會即係知道係唔係有 international renown、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所以即係翻去最 basic 就係話，即係如果係用呢一個international renown 嚟做標準咧，係其實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咁問下，我想問下咧，你頭先都提到有啲 freelancer 噶，即係會咁啊，依啲咁樣嘅，即係 freelancer 以前都係用即係記協法嘅記者證，就佢哋就去現場採訪，係咪咁噶？ 我以我所知就係好多會係咯，但係有時如果係即係係喺其他國家咁啱，咪可能會想嚟香港一兩個星期嘅，咁佢哋都唔會話有特別嘅記協記者證嘅，佢哋會即係有自己嘅自己傳媒嘅記者證啊，或者佢自己國家。咁而家如果係咯 under 呢啲咁嘅呢啲新嘅rules， 咁警察會唔會係咯唔 recognize 佢哋啲記者證咧？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許錦文。 啱同佢傾緊嘅就係一家國際嘅網媒 Cross 啊，佢駐港記者許錦文咧，佢講翻咧就係到底警方裏邊咧就話要一啲國際知名啊嘅媒體咧先至可以第時可以採訪嘅，咁到底個定義係點咧？咁呢方面咧即係有比較模糊啊，咁亦都引起咗即係一啲爭議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就係關於警方咧係修改咗個媒體代傳媒代表呢個定義啊。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而家有啲電話咧接通咗我哋啊，陳澤明啊，听一听咧，啲听众到底佢哋点睇咧？咁有位听众啊，周先生打通咗噶，周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系啊，请讲啊， 系我冇啊，我只系想讲，依家有少少俾我感觉就系逢系记者就大晒嘅，如果你留意一下知噶啦，即系只要我话我系记者就唔可以喐我，唔可以喷我，唔可以打我，即系我正话喺度同你哋位同事讲嘅时候，我突然间就谂多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系好奇怪。即系如果有两个，有一个贼走紧，到另一个人话我系记者，我需要影你，警察点去捉呢个贼？就喺前面阻住。咁究竟你合谋啊，定系真系记者咧？即系好似佢哋正系所讲嗰啲。不过呢个真系提我，我即系有一个问题咧，就我听前我国际呢个冇听到啦，我净系听嗰个学生讲。原来佢系学生，我更加觉得好奇怪。因为佢话咩基本法咩人人都可以采访㗎嘛。咁即係如果一个封锁区嘅话人人都可以入得去。咁点能够限制到啲人呢？我用咩方法，警察咩方法，某啲人有咩方法可以限制某啲人係入得，有啲人唔入得，咁个个入得㗎喇，应该照计。我係采访㗎，你点知道我唔係咩？你话要攞记协，咁我整一个叫做周生记。 周 生记者协会咁有个发记者证。你点啊？同埋 周生啊，咁你即系你唔担心啊？今次呢个咁样嘅安排会影响到新闻自由啊，或者系采访自由？你好担心？ 我你问我咧，我真系觉得样嘢都系界线嘅。如果你话你问我而家啲佢净系话讲啲自由记者，你嗰度冲街咁拍嘢，你会拍唔得拍得噶？即系我冇影响到所有嘢噶。你话我想影警察嗰啲衰嘢咁，我调翻转头问。问一个问题，当你影警察衰嘢嘅时候，你系咪阻碍紧警察做嘢嘛？即系你可以咁样调翻转咁样问嘅啫嘛。 好， 仲有一个，当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是、学生始终系学紧个专业，学紧个专业，佢唔应该参与喺嗰啲咁重要嘅事情上面，即系等于医生学紧医生嘅就唔可以入手做西药。 好，明白，唔该晒周生啊。咁啊，呢个话题咧都可以好多角度噶。咁啊，周生咧就系唔系好赞成，或者记者咪大晒咧咁样吓。咁啊，呢个话题我相信咧仲会有后续噶。咁但系我哋暂时咧倾到度先，好唔好啊？ 好， 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呢个话题。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逢星期四照顾大家食得健康。我钱佩兴同营养师林思维会讲香港人至爱嘅薯片薯条，含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究竟系点产生嘅呢？ 当食物里面的原糖和食物里面的天冬酰胺当你一起加热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些丙烯酰胺。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旅游乐园 究竟计划一次环游世界旅程要预备什么呢？ 一个背包游发烧友阿图为了实现梦想，上年决定背着背包环游世界数十个国家，今年安全回到香港， 一连两个星期和大家分享当中难忘体验。 首先分享中亚、伊朗和高加索地区。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傾另一個話題啦。咁、這個話題咧，陳澤永就應該好多意見啦，因為你係法律界嘛。咁我哋呢個話題咧就講緊咧就係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馬道立咧，咁就喺今日咧發咗個聲明啊。咁啊都係傍晚到嘅時分噶。咁佢就話咧就係表示見到近日咧出現咗唔少關於法院同法官咧就好多關於司法裁決嘅評論啦、意見啊、批評啦，就指出法院同法官咧就可以被批評，但係批評咧即係馬道立認為啊，但佢認為批評咧必須要有理有據，理由。由充分和恰当地提出的，否则就会损害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最终亦危害到香港的法治。他认为司法机构和职能绝对不应该政治化的。大家有留意过很多新闻或者最近很多言论动态，都是很多即到底某一个案件判了之后，就可能是某一方的都觉得个判决就不公道，或者个法官就说他有一个政治的有色眼镜，就令到很多判决都是不公道的。甚至有些就提升到是说就香港的司法机构或司法制度进行一个 改革添啊。咁啊，呢啲咁嘅话题咧嘅影响其实都几深远嘅，因为大家知道啦，法治系香港里面其中一个咧，我哋相信系话对香港成个即系形象啊，以及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啊，一个相当重要嘅宝贵资产嚟嘅。咁啊，出现咗咁多争论咧，系咪好似啊马道立大法官咁讲，系咪真系会影响到香港嘅法治同埋呢个司法机构嘅职能咧？咁好啦，咁陈泽铭呢个时间，不如你同我哋分析下，因为你都系法律界啦，你对呢个话题应该一定都好关心啦嘛。咁你不如帮我讲讲，到底啊马官点解突然间喺呢个时间会出咁嘅声明，同埋呢个声明到底背后啦系反映咗咩现象咧？ 我首先答咗个时间性先啦，即系点解马官喺呢一个时间讲咧？咁我相信亦都真系因应社会对法院嘅一啲不公平嘅批评系多咗嘅，近呢几年咧，特别系过去两年系多嘅。嗱，我非常同意啦，郑景祥你讲到，法治系香港最成功嘅基石。其中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而司法獨立係成個法治裏面亦都係最重要嘅一個特點嚟嘅。咁司法獨立咧嘅意思係點咧？就係馬道立法官喺個聲明都講咗啦，就係佢嘅判決嘅時候係唔會受到其他非法律以外嘅因素，特別係政治啦嘅影響嘅。近呢一兩年咧，我自己嘅觀察啦，就好多評論啦，就不论是黄好啦、蓝好啦、支持政府或者反对政府都好啦，佢哋系好简单地净系睇个法院个判决，个判决对佢合意嘅话咧就冇问题，一唔合佢嘅意见咧佢就会批评噶啦，就系觉得呢个法官政治上有问题，呢个系个政治判决嚟嘅，冇理由咁样判嘅。我啱啱讲呢番说话咧，系同蓝嘅朋友同绿黄嘅朋友都系咁讲嘅。只要唔合理意嘅判决咧，就系、是、一个唔正确嘅判决。 即系两边都会有咁嘅意见出现啦。 我留意到有系，咁呢样嘢系唔啱嘅。嗱，我个原因系咩咧？法官都系人，会唔会出错？一定有。佢有冇可能真系因为佢自己嘅一啲政治理念影响到佢判决咧？我唔敢讲，但系咧，香港个法院最好嗰样嘢系咩咧？就喺所有嘅地方法院或以上嘅法院嘅判词咧，都系公开嘅。咁所以我就成日都劝批评嘅朋友咧，喺批评之前咧，先睇睇个判词。点解个法官要判？要咁样判？点解放呢、這个被捕人无罪？要释放佢？佢一定有原因嘅。个原因个理念系咩咧？你先睇咗。就唔好 jump to conclusion， 唔好即刻跳到去个结论就话呢个法官系有问题噶啦。睇咗个原因先，会唔会出错咧？那个原因一定有可能出错。如果出错点样做啊？上诉咯。香港个法院个刑事方面又好，民事又好咧，你起码有两次上诉机会嘅。如果你最终你可以去到终审法院嘅，嗱，当然啦，上到去终审法院个费用系有喺度啦，即系人力物力都有啦，但系起码有个机制嘅，正确去处理一个法院嘅错误咧，系透过上诉去解决，而并非作出一啲批评。 但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都见到有啲媒体啦，佢就将好多譬如话某个官咧审过嘅案啊，点样判啊咁样，咁就譬如都有好几宗嘅，都系咁样噶啦。譬如佢特别系针对啲蓝嘅，或者特别针对啲黄嘅咁，咁咧就判定咗佢咧，其实系一定有偏见噶啦咁。咁呢一个咧，同你头先讲咧，譬如话都可以睇个判词啦。咁但系如果纯粹以一个咁嘅相关嚟讲咧，佢就做一个咁嘅定论噶啦。咁呢啲方面其实系又反映咗咩嘢咧？系咪真系个官系肯坚持？只是从个法律角度，但是他判亲可能都是这样的。因为是中间有没有可能是会真的因为他自己的个人的政治见解或者政治的倾向而作出这样的判决的呢？因为判词呢，虽然你刚才讲都会公开可以看，但我们一般人真的未必会有这样的能力，甚至可以的时间去看嘛。但是纯粹看个判决的作这样的结论，这个又公不公道呢？ 我陈景祥你这一点其实都很好的，就是我们法律不是高高在上的，其实法律都是要来帮市民解决他的问题嘛。如果我哋法律嘅嘢系市民唔明嘅，佢话咁你匿埋晒啦吓，你一定啱晒，我错晒啦，我批评都唔得啦。呢、這个我成日听到嘅，香港嘅言论自由噶嘛，点解我批评法官都唔得啊？其实唔系，我成日都话批评法官系可以嘅，批评一个判决绝对冇问题嘅。如果你嗰个批评系真系基于一个合理嘅分析。 係睇完個判詞，覺得真係有問題，唔明點解你會咁判，又或者陳景祥頭先講到，會唔會有一個法官俾到人個印象，經常都係咁樣噶？會唔會有一個有一系列嘅問題噶？咁我都係翻嗰句啦。是要有个分析的，即是不可以这么笼统去纯粹去批评，因为你不喜欢那个判决你就批评，那是不得的。 陈振铭，你都是法律界，我想你可能接触很多法院的消息啊，或者是那些判词，那你自己纯粹一个个人的观察，有没有可能现在某些法官曾经点过名，或者判案很多案积累的经验看到的，有没有一些你觉得真的有个倾向，因为可能纯粹他自己的见解而累积了很多案，他都是很偏袒的。 我自己没有这个嘅觀察，我唔覺得真係有，會唔會喺一啲嘅法官裏邊喺判詞用咗一啲唔合適嘅字眼咧？我有留意到，嗱嗰啲字眼可能令到公眾人士咧不安或者有啲誤解嘅，會有，但係嚴重性嘅偏離，我唔覺得有。 嗯，好啊，咁我自由風，我而家傾緊咧關於馬道立大法官咧發聲明咧，稱司法機構咧唔應該被政治化嘅，咁我先聽一節新聞，我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本身是律师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马道立是将法律原则重新表述一次，未能够释除公众疑虑。他认为司法机构过往就不同案件的判刑、保释和量刑方面都让人感觉偏颇，包括即使被告有机会弃保潜逃仍然批准保释。对于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量刑是司法机关的重要工作，不能够外判，亦不由得其他人指指点点。周浩鼎反驳说，郭荣亨认为量刑工作只能够由法院执行是愚昧无知。他举例，英美等国家亦都设有量刑委员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分别约见多个公务员工会，交代为公务员引入宣誓或签署文件的方式，表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特区等的安排。据了解，聂德权在会上透露，所有公务员都需要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尽忠职守和向特区政府负责。当局第一步会在下个月先要求7月起的新入职公务员签署文件。聂德权表明，拒绝签署者将不获聘用。至于现职公务员的安排，要再咨询律政司意见，暂时未有时间表。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2宗属本地感染，1宗是输入个案。2宗本地个案分别是一名居住在屯门建生村泰生楼的4岁男童，以及一名居住在红磡福联新楼 A 座的64岁女子，两人都是与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至于输入个案，是从英国抵港的一名41岁女货机机组人员。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5049宗。另外，政府刊憲宣布延長針對餐飲及表列處所、限聚令和戴口罩的社交距離措施，由今個星期五凌晨零時生效，為期7日，直至下個月1日。當中包括餐飲處所入面是不可以有多於4人同坐一台，公眾地方不得超過4人聚集，在公眾地方要戴口罩等。台湾杀人案女死者潘晓颖的父母透过立场新闻向疑犯陈同佳发公开信，表示永远不能够释怀，要求陈同佳亲自出来回应，并兑现承诺到台湾投案，又强调台湾已经开通特别联系窗口，质疑陈同佳归宿。公开信要求他尽快兑现承诺，前往台湾投案，才能够对得住他们死去的女儿以及他自己。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係馬道立大法官咧發咗個聲明咧，就話司法機構咧就唔應該被政治化嘅。咁啊，最近出現咗好多關於即係法院啊、法庭等等嘅判決嘅爭議啦。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啱啱我哋喺呢個新聞之前啊，傾緊咧就係到底好多法官咧，到底嗰個會唔會真係有啲政治咁樣嘅傾向咧，令到影響到佢嘅判案咧咁樣嚇。咁我哋今日有評論員陳澤銘啦嚇，咁陳澤銘都係一個法律界嘅背景啦，咁其实喺呢个政治化嘅问题上面咧，其实我哋点样系能够防止到呢样嘢，或者唔好俾公众真系觉得嗰啲官系因为自己嘅政治倾向而出现咗个判案嘅一个差别啦？其实应该点样做咧？法院系 喺现行香港嘅制度啦，即系普通法嘅地区啦，香港系其实有几个保障嘅。第一就系法官终身制。即系话简单嚟讲咧，即系委任咗你咧，就只系一啲好特定嘅原因咧，我先可以炒你嘅，你做法官。咁所以呢一个其实系对保障一个司法独立系重要嘅。第一，第二咧就喺普通法下面咧有好多嘅条文咧，其实都系保障咗法官佢行使佢嘅权力嘅。譬如你唔可以藐视法庭啦。你唔可以作出一啲不公平嘅攻擊呢個法官啦，咁所以喺法例上咧，亦都有保護咗呢一啲法官嘅獨立性嘅。咁呢啲傳統咧都係回歸之前已經有一路帶到落嚟呢一度噶啦。咁我個人當然係希望呢一啲傳統可以保護啦。我都係重申翻之前講啦，市民批評一個法官係冇問題嘅，但係要基於一啲事實同埋基於一啲合理嘅分析去批評佢咯。咁啊令到佢改進，我覺得大家都係呢個目標嘅。 即係我諗司法獨立啊，即係呢個咁樣嘅傳統啦，或者我哋講緊對香港嚟講咁重要啦。咁但係我即係個問題，始終都覺得喺法庭或者法院嗰方面咧，點樣先可以令到即係公眾都覺得佢哋真係係不偏不倚嘅？有冇啲咩特別嘢要做啦？或者係譬如喺包括喺判詞啊，或者法官嘅公開言論啊等等嗰啲咧，即係而家有冇一啲講法，或者有時會引起公眾都會有啲懷疑或者等等啊咁？咁喺法院方面，你覺得佢哋而家做得足唔足夠咧？或者有冇啲嘢可以改善下嘅咧？ 係我諗喺最近啦，特別呢幾個評論有幾個社會特別關注嘅咧。第一就係個判刑啦，即係個判刑係唔係一致啦？會唔會一啲官就個量刑嘅標準同另外一啲官好唔同嘅？有啲就判得好輕嘅，有啲就好嚴嘅。嗱呢個其實咧喺司法機構係可以做嘢，佢亦都有做嘅，就係由上級法院咧去頒布一啲所謂嘅 sentencing guidelines，一啲判刑嘅準則。如果一啲咁嘅準則亦都係公開嘅。是清楚的，其實市民是看得到的，原來我犯了這一類案件呢，那個大約那個判刑是會是怎樣了，起碼有個譜，有時候呢個 discretion 所謂的酌情性是大了的，所以這一方面呢司法機構可以做多一點的，就是 sentencing guidelines 那裡可以做得好一點的。至於整個架構需不需要改革呢，我個人呢是較為開放的。最近都有啲傳聞就話需唔需要有啲講法啦，需唔需要做一個監察法官嘅委員會，有啲咁嘅講法。嗱，我個人嘅睇法咧就視乎呢個委員會嘅性質係乜嘢，會佢嘅存在會唔會影響到頭先講嘅司法獨立嗰樣嘢？始終翻翻去啦，法律係要嚟服務市民嘅，市民如果真係對法官嘅判案係咁有意見嘅話咧，任何嘅舉動、任何嘅舉措令到市民適宜咧，我都係支持嘅。我覺得， 就係呢個監察法官嘅委員會會唔會令人覺得即係真係有某啲嘅力量係想運用出嚟去影響？或者起码令到法官做某啲嘢嘅时候要担心，或者要考虑顾虑多咗咧，咁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利弊嘅考虑咧？系咪好即系立一个机构，大家知啦，有利亦都有一弊啊嘛。咁如果真系要监察法官嘅话咧，喺外国我哋睇一啲例子有冇咁样做法嘅咧？ 系其实 或者合唔恰当咧？即系如果香港嚟咁做， 陈经常非常啱啊！呢个问题问得即系最重要就系呢一个机构本身嘅组成啦，佢嘅权力系咩咧？会唔会真系变咗一个？太上皇反而去監察曬所有法官嘅行為，即係唔係適合咧？我都有保留嘅，但係我係開放嘅，即係你可以討論一下。 至於外國有冇咁嘅例子，其實係有嘅，喺英美都有嘅，喺美國有一個咁嘅委員會，而喺英國都有嘅。咁但係佢嘅權力有係有唔同嘅程度上面嘅分別啦。咁所以香港可以參考嘅。我覺得討論可以，但係都係要基於之前講啦，事實啦，合理嘅批評係可以嘅。 嗯，好啊，咁我哋就住呢個話題咧，啱啱傾緊嘅就關於司法機構咧，唔好被政治化啊。咁呢個就係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咧，今日發咗個聲明嘅。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暫時要傾到呢度。陳澤明話：咁我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咧轉另一個話題。 一起走過， 即係以前我哋入行僆仔嘅時候，見到五虎將最紅嘅時候，我哋見到黃日華都嗌聲華哥啊，見到譬如阿苗僑偉都嗌聲係苗哥咁啊。 嗯， 到自己即係上一位啦，啲人嗌你嘅啫，喂關禮傑咁嘅啫，我唔係話要人嗌我啊，過啊，我並唔係咁嘅意思，即係 見到你都唔打招呼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今個星期六 晚上十點搭四， 楊少雄、江美儀， 仲有我陶大宇 同我關禮傑 一起走過。 香港电台第一台， 西方的过去的进步带来人类的进步，我们要肯定并且学习，但是今日西方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同样要研究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 我们想建立一个人类社会更好的世界，用中国的说话讲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晏昼两点， 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咯，想轉咗另一個話題啦，陳澤明，我想傾下關於匯豐啊。咁匯豐，我諗香港一個即係如果你係股民又好，就算唔係啦，都一定係熟悉呢間銀行噶啦。因為你唔買佢股票嘅話咧，就起碼都會用佢服務噶。因為好多人我諗係出糧啊，或者佢户口啊，或者好多方面嘅服務咧，都會可能係匯豐嘅客户嚟噶。咁但係匯豐喺近年咧，就似乎都捲入咗幾多嘅風波啊。咁啊，早前咧就有內地嘅官媒就話咧，就可能內地會將匯豐列入一個不可靠嘅實體清清单啦，咁要不可靠嘅意思，可能点都会对佢嗰个形象啊，或者营运都有一啲打击嘅。咁但系咧，就跟住再接落嚟咧，就仲有一件即系更加轰动啲嘅事啦。咁就有一个国际嘅调查记者嘅同盟咧，就引用咗银行啦，向美国财政部属下一个叫金融犯罪执法网提交嘅文件咧，就话咧就汇控咧就系一个即系知情，即系知道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有个客户涉及咗一个庞氏骗局嘅。咁但系仍然咧容许咗嘅三笔嘅款项咧转账。去香港咁啊！發生嗰件事之後咧，亦都影響到匯豐嘅股價啦，亦都好多人咧再繼續提出批評。咁匯豐自己都有個聲明講嘅，佢話呢件事講緊嘅咧就已經係之前噶啦嚇，即係其實發生咗嘅。咁而家咧已經係即係過咗啦，咁講嚇，即係嗰啲都係歷史文件嚟嘅。咁但係始終都係咧令人哋感覺到咧就係不斷地發生咗一啲咁嘅事，一間咁嘅商業銀行裏邊咧都會係對佢造成好大嘅打擊嘅。咁如果你係佢嘅投資者嘅話咧，就似乎就不斷地有壞消息啦嚇。咁啊股價一路。跌到佢嘅所谓历史公股价啦吓，嗰28蚊咧都好似都穿过一段时间噶。咁啊，到底呢件事里边嘅影响咧，即系相信好多朋友都深受其害啊，或者咧就系即系深受其苦啦，起码咁亦都可能好关心呢件事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咧，如果你系有兴趣去参与呢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好啦，咁啊，陈泽铭，我相信你对汇丰最近咁嘅表现都有啲感觸喎，係咪咧？ 係啊，我首先講啲要 declare interest 啦，所謂即係我要申報啦。我自己都係股民啦，受害嘅股民啦。我亦其實喺20年前，我喺匯豐做過一段短暫時間，喺個合規部裏邊。我諗頭先曾經長提到話，除咗喺投資嘅角度咧，唔係淨係投資人先會受影響嘅，因為匯豐係一隻咁重要嘅股票喺香港咧，好多退休基金咧亦都係。持有呢只股票，咁所以對一般人嘅 MPF 啊，佢退休金啊都有影響嘅。咁所以佢最近嘅股價表現咧，就唔單止係令到人傷心，係實際係影響緊香港嘅。咁我諗個第一，佢個自己嘅管理層要檢討啦。但係 更加匯豐係反映緊香港個現況咯，有少少感覺，就係左右為難，即係喺中方又受到批評，喺國際上面佢亦都要批評。就有少少似香港整體嘅情況嘅感覺， 左右做人難啊！ 左右做人難， 係啊！陳澤銘你提到呢個咁嘅匯豐嘅現象咧，就令我記起咧，就匯豐其實喺個回歸前啊，就做咗個遷拆咁啊，咁啊，因為佢當時多少都擔心即係未來嘅前途問題啦，變咗有間英國嘅銀行啦，就基地英國嘅，咁但係咧佢又繼續發展香港啦，同埋後來嘅大陸業務啦。咁我睇翻咁多年嚟近期嘅業績啊，即係近咁差唔多可以講緊十年嘅業績，其實佢最賺錢嘅地方仍然係香港。 冇錯， 咁內地發展嘅業務咧，亦都非常好，即係喺屬於呢個都幾高增長嘅。咁但係佢搬咗去嘅地方嘅歐洲咧，就完全係冇表現可以講嘅，好不濟。咁然之後咧，佢一段時間咧又好積極發展呢個美國。咁喺美國咧，直頭就做咗一件非常錯嘅事添啦嚇。當時佢收購咗佢叫做 Hosol 嚇。咁嗰件事咧，後來就係其實就觸發咗後來美國一次金融大風暴啦。 冇 就係嗰啲所謂嘅信貸啊，即係嗰啲房貸啊。 次案。 咁啊，次案啊，就係一個爆一個大煲嘅。係。咁又失敗嘅。 冇錯。 咁但係變咗咧，就所以你講個左右做人難咧，就話佢擔心一個政治前途，咁我搬去外邊啦。咁喺外邊咧，你就完全冇機會。咁但係你喺原來嘅基地、原來嘅根據地裏邊咧，其實仲係養活你嘅，或者甚至係俾到最大嘅利潤你嘅。咁嘅兩面不是人咧，就慢慢出現咗好多咁嘅現象先啦，就更加多。所以咧，中包括內地嘅言論啦，即係中方嘅言論咧，都係特別今次，因為佢亦都牽涉到呢個孟晚舟案啊嘛。 係冇錯。 咁內地嘅言論咧，即係簡單嚟講，可以講咧，就話你差唔多吃裡扒外啦，即係我哋地方賺咁多錢嚇，咁咧就無端端咧就幫人哋咧就去扣押咗即係華為嘅太子女嚇。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即係正如你講啦，真係左右做人難嘅。咁呢間銀行到底前景係點咧？咁或者大家如果係即係頭先我講啦，你係股東或者你都用緊匯豐嘅即係嘅服務嘅，咁啊歡迎你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下咧，我電話係1872311，咁可以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去到呢個地步咧，就你頭先都講過啦，陳澤銘你哋做過嘅合規啦，咁啊似乎今次呢個事件裏邊咧喺嗰個手法上或者係即係形象上對匯豐其實打擊都好大喎。 我諗佢喺成個整體喺八十年代開始個國際化策略裏邊咧，當然當時諗係一個南征北討，將自己嘅版圖擴大。我唔敢話佢當時係錯，但係喺頭先我提到個合規啊，成個整體集團嗰個反洗黑錢啊等等方面咧，其實係做得唔好嘅。 係啦，都出好多問題， 出好多事嘅。咁呢啲係事實，即係你唔可以單單話我係受到政治打壓。就我表現差，咁你內部係做得唔好，咁呢個係要檢討嘅。咁我作為嚇股東又好，作為匯豐銀行咧，我哋其實我哋叫咩？叫 Hong Kong Bank 啊嘛，係咪？其實最代表香港嘅一個銀行嚟嘅，即係見到佢嘅表現真係傷心嘅，其實。 是啊，咁到底大家点睇呢？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可以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个时间呢接通咗位嘉宾呢就係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呢同我倾下关于汇丰嘅一啲最近嘅遭遇啊。李兆波你好。 你好，警长你好，陈泽明。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听倾紧咧就汇丰最近咧接连受到好多咁嘅打击啊。咁好啦，咁李兆波你都系即系专家啦吓，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汇丰即系经历咗咁多事情啦吓，咁到底下一步佢会点做咧，或者系咪即系对个银行已经造成一个好大嘅打击嘅咧？未来你点样即系点样睇汇丰呢个公司或者只股票嘅前景啊？其实。 嗱，我講咗啲即係我自己有匯豐股票，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冇買啦。 嗱，而家冇啦，手頭 已經冇 好，好多人都做過匯豐股東嘅啫， 係好少。咁咧就以前佢係好風光嘅，風光嗰陣時買就唔係依家。咁我亦都有匯豐嘅户口嘅。嗱，佢最大嘅問題咧，阿陳澤銘就做過嗰個合規部啦。如果你喺 Google 咧打 HSBC fine 即係罰款或者 penalty 咧，就出咗好多嘅。咁咧，我依家就手頭面頭我已經數到六單啦。2019年咧就因為洗黑錢，美國嗰度就罰呢一個19亿，跟住咧比利時又有，澳洲又有，香港又有啊。咁關於啲private banking 嗰度，佢又冇處理好嗰啲咁樣嘅電話嘅記錄啊等等。我覺得佢內部監控係有問題嘅，佢所以第一件事要做咧，真係嗰個嘅 internal control 嗰度要做得好啲，因為行內其實都對佢有啲比較負面嘅評語。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佢嗰個嘅公司管治裏邊，關於嗰個董事局。嗰、那個架構，佢裏面冇乜真，即係冇乜叫做中國人啊！你話唔係有，但係我哋需要嗰種係認識內地喺個海歸派外面讀過書，咁就最諗想嘅就係李少佳嗰類嗰啲咁樣啦咁 如果你見到佢喺香港賺咁多錢，我喺年報嗰度睇到咧，佢個客户個帳户個分類嗰度咧，差唔多五千億咧係嚟自香港，成個歐洲先五千幾億。咁你香港賺即係咁賺咁多錢，收入啊利潤過咗咁多嘅話，你真係喺個董事局嗰度要反映咗啲嘢咯，註冊地嗰度反映咗啲嘢咯。咁當然今次我遇到啲事件有啲係政治性嘅，咁但係咧你諗下，即係你喺香港攞咗咁多個利益，你真係要俾啲面俾香港喎。咁你董事局裏邊成員嗰度冇反映呢啲嘢，註冊地有冇反映呢啲嘢咧？實在過唔過去？咁我比較翻，譬如話香港另一間嘅企業。咁啊，國泰航空佢回歸前佢成日有 Air China 有呢個國航，就接近30%嘅股權。咁所以舊年社會事件咧，雖然佢都遇到啲即係一啲嘅衝擊，咁但係件事都叫做咧，即係叫做過去啦。但係匯豐嗰個浪真係好大啦，即係你見到佢同平安，但係平安又似乎同內地嗰啲政經嘅關係好似又爭緊啲。咁啊，內部監控有問題，啱啱講啊，註冊地有問題，唔認識中國，咁多問題一齊嘅話， 都好多問題喎、 啊， 真係。 系啊，咁唔容易走啊！佢真系要决定究竟我系注册喺英国啊，搬翻嚟香港啊，揾个内地好好嘅 partnership 啦、啊，董事局里边真系要多啲熟悉内地嘅人，因为如果熟悉内地嘅即系政治嘅环境咧。收到風啊嘛， 即係可以幫到佢啦，係嘛？ 冇錯，同埋你知道慢慢州佢嗱內地應該啲企業咧，如果做到咁大咧，唔多唔少一定同政府係有一啲嘅關係噶，全世界知噶啦。咁你做呢啲生意嗰陣時咧，係有一啲嘅風險喺度，即係我哋依家知道咧，即係啲政治嘅人物咧，喺啲銀行咧對佢係有一啲另外一種嘅 treatment。咁其實風險一直都係存在嘅，仲一間咁巴閉嘅類似內地嘅企業嘅話咧，做一啲嘅交易嗰陣時咧，真係要慎重咯。咁佢根本，我覺得佢可能真係完全冇一啲咁嘅 connection 啊，一啲咁嘅關係啊，收到風啊，亦都唔知道當中嘅風險啊，嗰啲咁樣咧就搞成咁樣。咁同埋操盤嗰個係美國啊嘛，咁佢又冇美國政府撐住嚟喎，英國唔係英國都跟美國做嘢嘅啫，咁啊搞到啲咁樣嘅田地啦。 是 啊，李兆波，你好同意你头先讲嗰样嘢，因为我记得喺十几年前金融风暴嘅时候咧，曾经有个讲法咧，就话汇丰其实系佢有好有优势嘅，点解咧？因为佢冇一个真系国家去照顾佢，佢仍然可以生存到。当时金融风暴嘅时候，好多系靠国家嘅行为去入股啦，去帮助一啲私人银行啦。但汇丰基本上系冇需要嘅， 就世纪大公股啦，就用 净系 用 公股嘅方法， 股东嘅钱 系啦。咁所以好呢、這个竞争力系非常好。但系而家反过嚟睇咧，就出现问题啦。究竟佢系偏向于英国啊？佢注册地系英国啊？定义话头先啊，陈景祥讲到吓，我哋佢嘅利润喺香港嘅，系 Hong Kong Bank 嚟嘅。咁你又赚钱喺呢度，但系你又唔喺呢度注册。咁所以李兆波，我嘅问题好简单啫，佢系咪应该迁拆翻嚟香港？ 我觉得要迁拆啦，系啦，即系你政治上面你喺呢度俾咁多，即系收咁多钱嘅话咧，你真系要一种 respect， 要么即系尊重。你咁样做好唔尊重香港，好唔尊重中国。咁仲有其实佢啱啱你提到嘅，陈泽铭提到话，即系佢金融海啸之后咧，其实之后佢嗰个业绩都一直都唔好噶啦，佢靠香港顶住先至，因为嗰个股东资金回报曾经试过即系大约1%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单位数嘅，咁所以。佢即係最風光個時間去過咗，但係佢喺香港仍然攞咁多風光嘅話咧，我覺得真係要去搭起枕床板去諗一諗，究竟佢依家想點？如果唔係佢咁樣再落去嘅話咧，我真係唔想象到發生啲咩嘅事情啦。 你講緊個遷拆嗰個咧，李兆波，因為咧其實前我諗一兩年到啦，都有消息講緊咧，就話佢係即係真係會咁做噶啦，將嗰個註冊地搬翻嚟香港，但係後來又冇成事啦，亦都即係不了了之啦咁。咁你覺得其實真係搬咗翻嚟，將個註冊地喺香港啦，係咪真係對佢真係有幫助咧？ 嗱，就 或者有咩幫助咧？ 佢翻嚟香港咁起碼佢近啲中國啦。但另一方面咧，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啲人覺得佢依家係國際銀行喎。咁你依家咧近住中國嗰邊一啲西方社會又有好多嘅輿論出嚟啦。咁所以佢應該諗一個好嘅公司嘅架構，啲人就不如分開香港嘅業務同埋其他嗰啲國際嘅業務。咁當然你分開香港業務，香港就賺大錢，其他歐洲嗰啲咧就蝕錢嘅。咁似乎好似有啲似港鐵咁樣啦，即係整條鐵路同埋地產賺錢。又係咁，佢要諗清楚嗰個嘅架構嚇，究竟係應該邊一個係對佢嚟講係最好，對股東係最好嘅，唔係咁容易嘅，因為當你 擺得呢邊嘅話咧，嗰邊又唔討好啦。我自己會覺得可能佢分開香港業務同國際業務，跟住咧就董事局裏邊多啲中國人咁樣樣咧，咁可能就今次個浪叫做可以解決少少咯。 當然最近呢一兩年對最傷香港人或者股民心嘅咧，就係匯豐舊年呢個宣布唔派息啦。咁我之前都講咗，除咗一般股民之外咧，其實好多退休基金都係持有呢一個匯豐嘅。咁你宣布咗派息，但係後來違反呢個承諾就唔再派啦。而個原因係咩啊？就係因為歐洲嘅監管當局唔俾你做，呢個又係正正我哋講嘅問題啦。即係佢嘅利潤喺香港，佢係派息俾香港嘅股東，但係因為歐洲唔俾佢咁樣做，令到香港嘅股民損失。你點睇呢件事嘅？ 呢、這個係啊，正正就係因為佢兩面不討好啦。你香港賺咁多錢，同埋好多人對佢有情意結嘅，咁結果傷咗好多人，同埋真係啱你頭頭講，好多啲退休金啊，各樣嘢啦，擺重注喺匯豐嗰度。我會建議咧，啲投資者各樣啲。以前嘅情意結就情意結，投資就投資，兩樣嘢分開，即係唔好因為佢貪平，依家有啲金好啲人問，喂好平喎，咁好平，買買，我話唔好買，你要賺，投資係為咗賺錢啫嘛，賺錢大把機會賺錢，點解要揀呢一間呢？等佢穩定咗落嚟先，即係如果唔係個股價咁樣江河日下咧，尤其是好多啲老股民啊、退休嗰啲，佢哋靠匯豐嗰啲嚟去生活，以前嘅匯豐同依家係唔同咗噶啦，我諗佢哋要承認呢一個咁樣嘅事實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李兆波。 唔该 晒，系啱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咁。而家我哋倾紧咧，就关于汇丰啦吓。咁啊，两面不是人啦吓。咁啊，陈泽铭你自己觉得即系到呢个地步咧，其实汇丰系咪应该真系迁拆翻嚟香港咧？ 我都同意嘅。其实即系我哋并非系俾投资建议大家听众啦。不过真系从呢个整体策略上，你如果系香港嘅一份子，唔该你翻嚟啦。 系啊，即系好多人咧，其实我都好同意头先讲咧，即系其实香港人好多对汇丰仲有啲真系情意结噶。因为依间银行真系同香港个渊源太深啊！咁以前有好多人咧讲紧圣诞节咧，圣诞钟咧就买汇丰噶嘛， 冇错。 即系啲咁嘅口头禅咧，都系深入人心噶。咁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继续有自由风噶。咁啊，大家希望继续留意啦。啱啱我哋倾紧咧就系关于汇丰噶。